的成本。报道说华为和中兴有30日可以上诉。英国下议院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出提前在12月12日举行大选的动议。约翰逊政府提早大选动议的投票结果是299票对70票，但未能够取得所需三分二的434票赞成。据报工党指示议员投弃权票。约翰逊说英国正被议会绑架，阻碍脱欧，又说议会已经失去功能。约翰逊正是寻求计划再度提出提前大选的动议，有关动议只需要取得国会简单大多数的320票。另外，约翰逊向欧盟证实接纳欧盟给予延迟脱欧限期三个月，直至明年1月31日。但约翰逊要求欧盟明确表示不会再给予延期。约翰逊致函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信中表示英国方面接受脱欧弹性延期到明年1月31日，但此举违反保守党政府的意愿，损害英国的民主制度。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位于南海南部的低气压正是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至东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9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1点，跌5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平安好医生57.8，跌8.5；腾讯控股321.8，跌2毫；美团点评92.25，跌1.45；友邦保险77.45，跌5仙；汇丰控股59.3，跌9.5；中国平安91.75，升6.5；建设银行6.35，系升4仙；万州国际8.37，升5.5。吉利汽车15.06，系升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073，瑞士法郎7.882，澳元5.368，加元6.006，新西兰元4.996，欧元8.700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3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0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52美元，卖出149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噶敏感道路近住府地坳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敏感道路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咁而家敏感道路啦，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罗湖道啦，大约。咁另外啦，去翻敏感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敏感道路近住府地坳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咁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罗湖道对出，入翻去敏感道方向啦，龙尾就去到宝石湖路回旋处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喺维园嘅落桥位有坏车阻路啦，龙尾就城市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蓝田救护站对出。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就慢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白石窝、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敏感道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去上水方向排到去罗湖道啦，去敏感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咁但系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啊，你是不是加了人工啊？ 哪有加人工啊？ 不是啊，你 OT 多了赚不少啦。 哎呀，那些白做的，没钱多到的。 你知不知道有虚报资料，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还有可能被房署收回我们住的那间公屋的。老公，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平时总是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啦，早晨黄耀祖，早晨啦学儿， 早晨甜甜，早晨走走， 早晨学儿，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各位啊喺呢个秋天嘅时候嘅风骚听众啊，早晨啊， 真系有深秋嘅感觉， 系咪啊？10月29号，但系会唔会迟咗啲秋天啊？ 系好过冇到啦，有阵时秋天咧会被 skip 嘅，即系成个秋天跳咗，好似冇见咗。但今日呢个秋意真系几浓嘅，波波嘅天气先啊。 系啊，而家气温 23度，相对湿度系61%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呢个重要噶，因为我哋今朝咧，我起身嗰阵时咧，我 check check 个天气报告嘅时候咧，20点几度， 即系21度， 你嗰度21度系咪？即系个感觉，即系觉得，咦，真系凉咗，我系觉得 系凉噶。 系啊，同埋第一样嘢咧，要护住把声啊，即系即刻有呢种感觉，因为起身咧，你真系觉得好似好 dry 啊， 系啊，真系 到不得之了咁。 其实同寻日争4度啊，寻日我报天气嘅时候系27度， 系嘛？如果23，但系话今日咧最高咧都会去到27度噶，但系大家预咗噶啦，一早一晚嘅时候咧个气温应该会凉少少，可以换季咯，耶！见 到你换季啦，头先 系啦，都着咗长袖衫啦， 系啊， 呢件外套。套又唔緊要，佢直情係換季啊嘛！呢個人 外套入邊係仲有件 長袖衫㗎， 唔係唔係，你住嗰頭或者比較涼嘅，佢係住半山有凍嘅， 係啊！你都係半山啊！你都係 哦，係啊！半山啊！ 我今日呢身嘅打扮係有特別嘅準備㗎，因為今日咧我哋11点半嘅時候咧，我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 要做運動， 係啦冇錯嗱，上次學兒翻工嗰陣時咧就攞去啲獨家秘方啊出嚟啊，就係呢個自拍啦教我哋，大家就好興奮。 奮啦，又睇 live 咁樣啦。 嗱，我唔得，我一陣你都要同我拍翻張即係自拍 影到你瘦嘅， 當然要啦。 係啦，但今日咧，另外咧，大家陣間都可以聽住我哋節目咧，都可以留意住社交平台啊，因為今日咧會做咩咧？學而教大家咩啊？ 懶人做運動。 係啊，呢個真係聽到，我即刻即係著住一身運動嘅裝束，我著咗運動褲翻嚟㗎。 原來好卑微先，原來。 唔係，其實講真係因為晏晝要練舞，所以咧唔想換褲，個人比較懶啊，即係又帶少一樣嘢，冇袋咁重係咪？但係簡單可以繼續咧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另外今日咧11点之後咧，我哋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啊，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有機會可以一齊參與嘅。 喂啊，唔係而家㗎， 十一點咯， 十一點聽完我哋一個叫做係啦，同嘉賓傾嘅偈之後咧，你了解咗咩事情咧，就可以打電話嚟。 所以咧要留意住我哋節目咯。嗱，秋天就嚟啦嚇。 嚟啦，咩就嚟啊？ 嚟 咗啦， 秋天就嚟啦， 连歌都俾埋你啦。 我都系再讲秋天就嚟， 秋天就嚟啊，系咪啫？嚟咗啦。 我唔知啊，冬天未嚟咯咁。 早晨，风叔百人开始啦。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做人？因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寒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 慧琳啊，秋陈慧娴嘅秋色， 我听唔到你有讲错，我想讲真系真心未醒啊吓，系啊，琴日我做咗17个钟冇停过，我都觉得自己几劲啊！你觉唔觉得我今日只眼好肿啊？ 你只眼几时冇肿？即系冇唔肿过嘅时候咧？ 系一件事，眼肿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嘛？唔觉啊，系嘛？ 唔系好觉 啊！只 eye cream 几好啊！ 你有冇发觉咧？你身边咧，即系访问嗰个寻找快乐的人咧，我开始发现啊！好多嘉宾咧，佢只眼都好大嘅，即系好证明咧。黄耀祖系啊，所以好证明黄耀祖你咧，你系好仰慕一啲好大眼睛嘅，即系好中意识一啲身边大眼睛嘅朋友。 嚟紧两集都大啊！ 系啊，我见到我学儿都唔系细啊，系咪先？ 佢大咗只眼度咯，学儿。你想大喺个荷包度啊嘛？ 系啊， 荷包大咁样。咁你講到尋找快樂的人做第二個節目預告啦， 係啊， 今個禮拜有安安姐， 哇，安安姐隻眼真係大啊， 係啊，真係大啊， 所以咪話佢身邊好熟咗，咦，朋友都唔係喎，啲眼都超大，秋秋生都唔係細啊，係咪先？ 但我會話我講埋呢一單新聞之後咧，全香港嘅朋友啊，你隻眼啊，歡迎你哋，你都會變大噶啦。 點咧？ 簡單嚟講，出咗個最新嘅報告，究竟公價人情而家去到幾多錢？ 哇！ 嗱，嚟到呢一個，大家隻眼都真係會大咗噶喎，係咪？话就话咧，因为佢哋咧就话好多朋友啊，个结婚成本咧越嚟越大啊，开支亦都越嚟越多，所以咧最新嘅报告就话酒店嗰个价钱去到1400蚊一位。嗱，讲紧呢个咧高级酒店嘅，系话一般嘅酒店咧就都仲企得住1000蚊就呢个人情嘅。咁啊，私人会所咧都系1000蚊，呢个咧就话系夜晚黑摆晚宴嘅时候咧，嗰个收嘅叫做公价人情咯。 高级嗰啲要1400啊？ 系啊，去到1400啊！你哇， 好彩我上次都 啦， 好彩我上次都达标啫。哇， 要 前两年前啊， 要会尴尬嘅，所以你真系要留意住呢一个，你封少咗个人攞啊嘛，系咪先？ 系咁，我知道嗰个即系主角咧，知道我咁攞咧，佢都唔介意嘅，因为佢太有钱啦。 哦，系啊，我以为你惯咗攞添。 唔系高级酒店， 因为其实我又其实都唔系好知道咩叫公价人情嘅。 其实都系嘅，有阵时你睇翻同嗰个人嘅关系是如何咧，俾几多？ 系啊， 但有一啲其实有阵时请嘅又未必好熟，咁你都唔都要得睇噶，咁样系咪？ 咁又系，咁又系。 呢个咧就话去到1400蚊啦。但原来话咧晏昼咧，而家其实多咗人摆 lunch 噶嘛。佢话咧 lunch 咧原来系平啲嘅。我呢个咧我反而唔明，原来系争咁远嘅个价钱。 我因为 lunch 可能唔会去搞咁耐，因为你如果系夜晚咧，起码你4点钟就要交场，去到夜晚11点嗰个几个钟啊，6个钟头噶咯。5、6、7、8、9、10、11，哇，7、8个钟头啦！ 但佢唔系逐逐个钟计你钱噶嘛？ 唔系啊，你晚啲食饭都贵啲啦。其实嗰个人情价系 depends on 你个酒席系几多钱。 食啲咩？喺边一度食系咪？佢话咧，而家一般嘅呢个午餐嘅婚宴咧，个日物公价人情咧就由600蚊增加去到800蚊。咁咪话个增幅咧系几大嘅，加咗200蚊，但我心谂咁都平啲啊， 唔系喎，你做酒店嘅夜晚啊，即系嗰啲叫做四星酒店定冇三星酒店，四星都1000， 其实有品牌有品牌嘅酒店咯， 就有品牌，其实就你就预咗，就算你摆 lunch， 我又冇理系 lunch 定系夜晚黑噶啦，都系俾嗰个钱噶啦， 系咯系咯，因为都系因应嗰个朋友系点嘅啫， 系啊，都走唔甩啦，嗱呢一个大家就有个资讯可以知道啦。另外一样嘢咧，因为今次嘅访问咧，仲问咗咧，有一啲咧就将会计划拉埋天窗嘅男女嘅， 系点咧？ 原来最近嘅社会运动咧，都有影响到佢哋啊！究竟谂唔谂住几时结婚啊？摆酒啊，各样嘅嘢都有影响到。 但系我想话咧，搞结婚啲嘢唔系啱啱话，我不如搞结婚啊咁样噶嘛？系啊，预早1年前啊，咁噶嘛？ 至少1年 如果唔系你 book 唔到场啊嘛，系咪？ book 唔到酒店啊 ，book 唔到地方。 所以咧，佢就咧问咗一啲咧，由计划系今年到后年结婚嘅男女，即系有一啲咧就准备紧有呢个谂法啦，咁样咁啊后年嘅，佢话当中咧有12%啊，即系超过80%嘅朋友啦吓，就话决定延迟婚期，因为就系即系社会运动嘅情况啦。另外有1%咧仲取消咗婚礼添，而其中一个嘅原因咧系话有一对咧就系30几岁嘅男女，因为政见唔同，颜色就有别。 我啱啱就系问系咪因为呢啲问题而所以闹到即系不和，所以就取消咧？ 我觉得会有噶，咁我都见到有啲因为佢哋嘅政见相同，跟住咧就走埋咗一齐。 系啊，即系失顿嘅嘛。 系 啦， 屋企人都系咁啦， 系咪？系啊，咁又系啊，屋企都多咗争拗，系啊，但我估计可能咧，即系呢几个月之后咧，应该出年个出生率咧应该会减低咗，即系咁即系大家唔开心啊嘛，系咪先？即系有影响噶， 未必，即系可能有同政见即系唔同颜色嘅人，呢边可能唔中意生，嗰边又可能想生咧， 系啊，我唔知啊， 影响到嘅， 我就觉得寻开心嘅时间可能少咗咧， 屋企唔系应该多咗时间冇咩做 咁都要睇 mood 噶。 只要唔开电视就 OK 噶啦。 咁又系，咁又系。嗱，另外咧，佢仲有讲到嘅，除咗话有1%嘅朋友咧决定咧佢取消婚礼之外咧，有33%嘅受访新人咧就话减少啊参观嗰啲婚纱展啊、婚礼展啊，即系你计翻个数目，33%，有1/3都真系多噶咁样。 其实喺婚纱展嗰啲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去过啦。咁因为咧，佢话真系嗰个叫做优惠多好多。 系啊， 大家真系谂住结婚嘅朋友咧，系行下嗰啲展咧，系无端端可能多咗间酒店房咁样就喺嗰度嚟噶咯。 系咪啊？ 系因为优惠嘛。 系啊，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噶，行嗰啲婚纱展啊。咁譬如你影婚纱，除咗香港之外，有好多其他地方啊，周围飞影咗好多，即 系 好靓噶嘛，好多选择俾你拣。 嗯， 咁咯。 OK， 咁啊，嗰度多选择啦，但就少咗人去之余咧，佢话咧有咧差唔多20%嘅朋友咧决定延迟俾呢个婚礼商户嘅订金。即本来可能你揀咗个场地㗎啦，但係你知啦，好嘅场地难求㗎啦嘛已经。但而家都想睇定啲，可能就驚可能即係社会嘅问题啊，经济嘅状况啊。 呢个都好很紧要啊，因为呢就 係好紧要㗎。 好紧要啊， 係啊，非常紧要亦都係啦，好重要嘅。 我唔係想咁讲啊，即係紧要，因为即係好多时你去摆酒都係礼拜六日啦。咁而家即係有啲事情发生呢都係礼拜六日多数咁样有喺度啦。交通状况又成日都冇铁路冇拆啊，又封路咁，所以都真系影响嘅呢个真 的会啊，因为咧佢就话咧有好多嘅新人啦、准新人啦，当佢哋咧去安排呢个婚礼嘅时候咧，都会担心到咧就系究竟结婚当日啊出席嘅人数有几多，个安全系点，婚礼嘅交通安排系点？佢话譬如如果嗰日又停驶啊，或者提早 或者早收啊， 系啦，佢话咁点算咧？有一啲咧嘅酒店或者嘅酒楼啦，佢哋甚至咧有一个咁样嘅提议俾佢哋啊， 有冇 旅游巴？ 系 旅游巴有啦，仲有一个咧，即系打破咗大家一向嘅观念啊！嗰8隻字可能要改啊！ 我点啊？可以 claim 的士啊？ 边8隻字啊？ 午时恭候 哦，八时 八时入席嗱，呢个系永远喺个贴度你都有写到噶嘛？ 八时入席嘅都系9:00-10:00先开咁仔啦。 唔系咁入席系准备定系嗰进新人系一齐咩啊？嗰啲叫做 march in 啦，跟住又有结婚注册仪式嘅嗰啲咁样。 但系呢句说话可能要改啊！ 而家改3:00入席6:00开席。 3:00讲咩啊？ 6:00入席， 类似咁样啦，就可能系会提早咗，可能系7:00入席咯，即系就提早一个钟，咁都系变8:00。 但系有啲人未放工喎。 其实都系噶，但都好似咧，就佢哋都提出咗咧，即系多一个嘅选择俾一啲咧准备紧结婚嘅朋友咯。 多个 option， 你哋担心啊嘛？究竟啲人会唔会到？因为唔知嗰个交通状况如何，咁不如早啲开始啊，咁样。 其实都啱数啊，因为其实除咗宾客咧，咁啲员工放工都系要时间噶嘛。 系。 成日收10:00收到11:00啊，咁都 但其实都唔 work 嘅。你谂下7:00入席嘅话咧，佢就话嗱7:00我哋准时开席嘅话咧，咁我可以你哋9:00就食完噶啦。 你 想唔想你个你想唔想你个婚礼啊？你俾咗咁多时间，大家都系赶头赶命咁样咧，相又影唔到张9:00完啦。 排队都排晒啲时间落去影相， 都未敬酒系咪？即系你真系食唔切嘅，其实啲嘢 仲讲敬酒。 简易咁样去做呢件事，可能咧都仲可以勉强咧，你可以。完成，譬如有啲人中意揀嗰啲年份啊，嗰啲有紀念價值嘅年份去結婚噶嘛，咁樣即係可能簡易地去做呢件事就啱數。 哦，嗱，簡易地咧又會影響到另外兩邊嘅生意咯，因為咧佢哋亦都有訪問到啊，就係呢個婚禮顧問啊，同埋一啲群寡公司啊，其實佢話咧好多人可能真係諗住話，如果係咁樣嘅話，不如重揀啦，簡單啲嘅話咧，婚禮顧問佢哋話近幾個月嘅生意咧減少咗20%，因為有好多嘅客人咧選擇咗。已经是我 delay 啊， 我延遲我個婚宴，咁佢哋就少咗生意啦。連群寡嗰邊都會，即係有陣時你都會諗， 其實連帶嘢，係 咯， 譬如化妝髮型啊嗰啲都係。 但群寡以為係必須嘅嘛，即係我自己會咁諗，你都要斟茶噶。但佢哋就話唔係啊，一切從簡，連呢個群寡嘅生意咧，暫時咧就好似話少咗三成嘅咁樣，甚至佢哋個職員話，除咗啲人都冇心情結婚啊。所以唔係簡唔簡化，係佢哋唔想結住啊咁樣咯。 我都係嘅，因為你諗下，其實好多嘢一個婚禮咧，唔係淨係得兩個人，去俾咗錢 兩個家族啊，話俾你知，睇你個家族大唔大啊？ 咁譬如嗰啲家族啊，譬如嗰啲姊妹等等嘅，其實年輕咧嗰啲衫褲鞋襪啦， 個個都要裝飾、 化妝髮型啦，嗰啲佈置咧，其實餅啦、禮餅啦，係咪先？仲有嗰啲叫過大禮之餘，好多牽，其實好多牽人嘅都 係啊。所以咧，但系有一樣嘢咧就不變嘅，暫時咧人情就繼續加價，嗰啲嘅酒席咧都未減價，不過咧嗰、那個新型嘅荷包咧可能就縮窄咗。 唔係，我真係講認真咯，即係嗰個叫做巴士咧，係接駁巴士去到嗰個酒樓或者酒店啦，我覺得這個服務應該要而家 幾好嘅， 依家要陸續增加班次啦，增加呢樣嘢去先吸引到人哋。喂， 不如叫翻啲公共交通工具增加班次啦。咁樣可能咪會直接啲啊，全香港嘅朋友都受惠到，係咪？ 咁我跟住佢就話：咁你唔咩嘅就唔會有咁樣啦，係咪先？惡性循環噶嘛， 雞同雞蛋嘅嘢咧， 係啦，永遠都揾唔到啊，係咪啊？ 冇錯啦， 係啊。但係總之點樣都好啦，如果即將準備結婚嘅朋友，我覺得有愛啊，戰勝一切啊，我哋都唔使諗啊，兩個人啊簽張紙係一樣都可以開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关北京有意撤换佢嘅报道嘅时候，话唔会评论揣测性嘅报道。佢留意到外交部有澄清，话有关嘅报道系别有用心嘅谣言。佢强调中央政府一直以嚟都支持佢作为特首处理现时嘅暴力事件。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亦都被問到，對於有批評話佢同勇武派人士會面，林鄭月娥話自從政府展開同社會對話之後，有唔同形式，包括公開或者小組深度對話，但佢表示並冇同勇武人士，即係暴力衝擊破壞社會嘅人士作深度對話。佢話雖然對話前唔會問對方嘅立場，但佢可以確定冇同勇武人士會面，出席者亦都冇講過做過呢一啲勇武者嘅行為。喺立法會食物安全及衛生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會議，多名委員關注施政報告有關公眾街市嘅措施。民主党尹兆坚话，街坊一早已经要求在天水围兴建临时街市，质疑当局为什么一直拖延。工程界卢伟国话，地区对街市的诉求非常清晰，不明白当局推出街市好像那么困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暂时只是在天水围有一个临时街市计划，至于其他地点，政府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又话当局有7个新街市项目，但要到区议会咨询需时较长，形容是多管齐下。菲律宾南部朝早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一度录得强度6.8级，其后修订为6.6级。震源深度50公里，并无海啸威胁。附近地区在今个月初亦都一度发生地震。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呢一次嘅地震，强度系6.5级，震央位于达沃西南大约61公里。英国货柜车发现39具尸体的案件，25岁北爱尔兰货柜车司机罗宾逊透过视像方式出庭应讯，他被控39项误杀、串谋贩运人口、洗黑钱等的罪名。他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11月25日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提堂。警方先后拘捕5人，3人暂准保释。 首相约翰逊到案发的埃塞克斯郡签署吊唁册，哀悼死难者，表示这宗的悲剧令举国震惊，英国会尽全力将凶徒绳之于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1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29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9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8跌2.2，平安好医生56.95跌1.7，美团点评92.6跌1.1，友邦保险76.95跌5.5，汇丰控股59.4跌8.5，中国平安91.7系升6毫，港交所242.4跌8毫，建设银行6.34升3仙，万州国际8.32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5，加元1.305，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5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02美元，卖出149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敏感道路近住府地坳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来回方向咧就封路重开啦。敏感道路啊，近住府地坳道一段交通咧回复正常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较早前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影響到東區海底隧道咯，九龍入口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東九龍政府合署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江諾道中東行去灣仔，近大會堂一段擠塞，龍尾喺交易廣場。喺九龍咯，龍翔道去觀塘，龍尾虎山道橋底，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慢車，龍尾窩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白石窝九龙啦，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Mak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超 B， 唔系吓鬼你 嘅。万圣节快乐，我送啲嘢俾你啊！ 哦，送啲咩俾我啊？ 幻觉、协调障碍、增加患癌机会、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及判断力受损、抑郁同埋对别人极度怀疑， 仲会容易激动、脾气暴躁同埋患上呼吸系统嘅疾病啊嘛！ 咦咦，你点知噶？ 我知道，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吸食大麻嘅祸害嘛，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 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开心过，伤心过， 有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呢一年，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 心声？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 一齐期待 第42届十大粟民感曲。 过去一个世纪，俄罗斯同佢嘅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嘅历史环环相扣。KGB 曾经成为苏联政府打压异见分子嘅工具。时至今日，俄罗斯强大嘅国家安全网络令佢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唔通背后同 KGB 特务普京总统有关？一连三集《苏联秘密警察》，由退伍军人同受害者亲述过去嘅艰辛岁月。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当然赵学而啦。 头火势系啊，佢今个早上话俾我听，佢好 dry 到嗰度点系佢条喉咙好 dry 咯。咁点啊？我头先俾一啲嘢佢养润佢，唔知佢一阵有啲咩反应？系希望佢尽快喺11点之后咧，那个润滑咧可以帮到佢手，可以令到佢醒嘅。系啊，佢呢排真系忙啊，忙到佢自己落嚟嘅。不过吓，冇人怨嘅。不过就希望佢快啲忙完之后，可以同我哋一齐娱乐下啦，系啊，3月1系好痛苦嘅，我要做。 系啊，我仲要系场地提供者添， 系咪？系啊，我又冇场地，又加只脚，咁想点先？我哋有请，系佢经常性都令到自己好忙，不过忙完之后佢又识得放下假嘅黄耀祖。 工作忙是不紧要的，事关呢大家有听我哋节目呢，成日阿田提嗰粒鱼油呢，嗰粒鱼油丸呢，佢咪话食咗会精神好多嘅，佢今朝特登带咗返嚟俾我同學儀试下，究竟一阵间呢我会唔会好澎湃地乱咁讲嘢呢？大家听住我哋节目啦。许志安咧就首歌叫做《荒废的乐园》，因为咧就都见到噶啦，我哋香港其实咧即系唔好话净话呢一首歌啊，有好多嘅公园咧都真系荒废咗。咁啊，最新近嘅施政报告咧亦都有话会啊拨一批钱出嚟，仲会搞一啲特色嘅公园添，希望咧就可以啲公园啊大家有得用之余咧系切合到大家嘅需要嘅。但其实唔单止公园啊，喺香港好多嘅球场都一样系荒废咗嘅。睇咗个报道，佢咧就话关于天水围嗰边啊，天水围天盛商场咧就话佢哋咧有一个嘅天台嘅，天台上面咧即系如果你就咁睇嘅话咧，都即刻勾起翻我哋一啲回忆啊！有一段时间咧，佢哋起嘅一啲嘅公共屋邨咧，其实个天台咧就会有篮球场啦、网球场啦、排球场等等嘅康乐设施嘅。讲紧呢个天水围天盛商场上面咧，就总共有两个篮球场、两个网球场同埋两个排球场嘅，而且咧系冇人用嘅。是啊，陰公佢話咧，喺近20年咧，去到嗰個地方咧 book 場嘅朋友咧，即係話少之又少啊。原因係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已經20年冇人進行維修，喺日久失修之下咧，個設施已經溶溶爛爛到個地步。我睇啲相啦，即係你數得出嘅地方都爛㗎啦，個地又爛啦，個框又爛啦，嗰啲籃球架又爛啦，即係都真係溶溶爛爛㗎啦。变咗咧喺嗰个地区嘅人士咧，早前咧就发出咗一个叫做一人一信去地政署嘅行动啊吓，佢就话咧一共咧收到几百封嘅信件啊，有唔少街坊咧都希望啊地政署嗰方面咧可以咧督促住负责管理嘅领 領展就盡快同居民咧就做住呢個維修嘅問題咧展開討論。啱啱咧仲收到一個我哋嘅聽眾咧，即係聽到我講嘅時候咧，已經即刻喺我哋面書度留言啦。佢話其實咧，我住嗰頭啊，都唔知原來天成上面咧係有康樂設施咁。咁等阿祖話俾你知啊嚇。其實呢有少少背景嘅，佢就講到咧就話咧，99年咧其實房署咧就即係起咗呢一個嘅天台規劃啦，到2005年咧就賣咗俾領展，咁啊亦都之後咧就開始變得咧就變得殘舊同埋冇人用啦咁樣。不過如果你繼續睇埋嗰個內文咧，都幾複雜㗎，即係因為話要維修，即係維修牽涉到錢啦。領展咧就係理應咧喺翻嗰啲合約裡面度睇，係負責日常管理嘅啫。維修裡面咧又有好多唔同大廈裡面嘅契約啊，裡面又有唔同嘅條款啊，即係可能咧同佢哋嗰個地方啊、居民啊亦都有關係嘅。地政總署咧亦都有講到啊，就話維修保養咧涉及公契同埋各個業權人嘅權責問題等等咁樣，即係聽到呢一度咧，你都知道複雜啦。講完大家都唔明白，阿祖亦都唔係好明啦，係咪？即係總之有少少呢個感覺嘅。球場咧就冇得射波，點解咧？因為個波咧就喺大家個身上面度射嚟射去啊，就將呢個波推去其他人，好似俾其他人負責咁。但我諗結果一樣好簡單嘅嘢，就係、是、有一個咁好嘅地方。喂，你讲个地方真系唔细噶，两个篮球场、两个网球场、两个排球场啊！你应系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嘅朋友，大家有一个休憩嘅地方。就算你话啊，如果冇年青人打波都好啦，变咗个少少嘅公园或者俾老人家朝头早晨运嘅地方啊，你净系铺翻好笪地啊，其实都几好啊，系咪？即系成日都会话我哋运动嘅地方唔够，设施唔足够。你攞一个角落头出嚟，俾大家真系攞嚟做下啲早操啊！我哋咪成日话喺嗰啲行山径里面咧，有啲嘢俾大家啲长者咦咦咦啊，拉下只手啊嗰啲，其实都会有用噶，系咪？但系而家冇人用，就一定系浪费噶啦。成日都会话社会上面有好多不满嘅气氛。我相信同政治一定有关系嘅，但我觉得对于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嚟讲，生活是如何系更加紧要嘅。我自己咁谂啊，我住喺天水围，我朝头早打开个窗望落去就系呢一个嘅球场嘅话，廿年都系残旧，廿年烂咗都冇人去理嘅话，其实点会生活得开心啊？如果想一啲社会嘅气氛好啲嘅话，我觉得可以由基本嘅入手嘅。我哋平时生活是如何，我哋嘅心情是如何嘛。如果我哋眼见到嘅啊，系一个简单啲，有一啲设施可以俾我哋唔同嘅人咧，都可以运用到嘅球场同埋公园，我谂呢一个咧唔系一个太大嘅要求啊。不过你见到咧嗰个条款又真系好似比较复杂嘅，又牵涉到啊边度边个管理啦，边个俾钱啦，各样嘢咁样。所以我估咧逐步嚟啦，起码佢哋都会话啊，真系廿年啦，要处理下啦。地政总署都知道咗啦。咁希望唔单止呢一个地方，我估计其实香港有好多公园，有好多球场都真系荒废咗嘅。帮帮佢哋，帮帮大家呢一啲嘅生活设施，我哋系好需要噶。非常期待，风头火势有呢一位嘅拍档，一阵间咧佢哋喺生活小确幸里面教我哋懒人都可以点样做运动啊，更加精神啊！佢系赵学而， 系啊，做运动好紧要噶，当然啦，有好嘅空间俾自己做运动咧就最好啦。咁啊，冇空间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喺一个最方便、最快捷嘅环境底下可以做运动咧，就令到自己更加精神健康啦。嗱，今年啊2019啦，实在就系多诸多事实同埋诸事不顺嘅一年嚟嘅。其实我讲紧嘅咧，就唔系言字边一个者字嗰个猪，系一只只嘅猪啊。其实由2018年开始咧，非洲猪瘟嘅疫情咧不断咁爆发，搞到咧我哋呢啲师奶仔去买餸嘅时候咧，都发觉啲猪肉哇，原来20蚊瘦肉，而家系得咁细嚿噶咋。咁因为咧，寻日我啊睇到咧，星洲网咧就有一个新闻，佢就话马来西亚沙劳月咧就已经宣布全面禁止从非洲猪瘟感染嘅国家输入所有猪肉嘅制品同埋猪肉，其中咧包括中国进口嘅含有猪肉成分嘅罐头食物，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点解会咁样呢？就是因为呢佢哋啊喺17种嘅中国进口样本里面呢就发觉呢有一个样本含有非洲猪瘟病毒嘅 DNA 喎。咁所以呢就要禁止所有嘅猪肉制品入口嘅。咁其实全球呢对于非洲猪瘟呢一个疫情呢基本上都系束手无策嘅。因为呢如果猪仔感染到呢、这个非洲猪瘟嘅话呢佢哋嘅死亡率呢系接近 100% 嘅。即系话哇染到就真系具极大可能系冇一条命。咁喺过往嘅纪录里面呢欧洲啦同埋南美呢都发生过呢啲咁嘅疫情嘅。以前西班牙咧，其實曾經係用過30年啊，先至可以完全根除咗非洲豬瘟呢一個病情。直到2000年初咧，除咗非洲之外咧，其他地區嘅幾乎係全部消滅咗呢一種疫症噶啦。但係喺2007年之後咧，呢一種病毒咧，由非洲傳入咗前蘇聯嘅成員國喬治亞，然後由呢一度咧再傳去俄羅斯啊、南歐啊，一路擴散咁。跟住去到舊年咧，舊年嘅8月咧就傳到嚟我哋亞洲，喺中國開始出現有呢一種疫情。只係喺1年嘅時間啦，這個疫情就已經擴散到周邊嘅越南啦。寮国啦、柬埔寨啦、菲律宾啦、韩国啦，喺亚洲有11个国家同埋地区都有呢一种疫症。到目前为止咧，东亚同埋东南亚净系得翻台湾、日本、泰国、新加坡系冇非洲猪瘟嘅疫情出现。不过有报道指出咧，日本啊喺机场过去1年里边咧就已经验出咗有77件嘅货品咧系由旅客带翻嚟嘅，里边咧就有猪肉制品。check 到咧有呢一啲非洲豬瘟嘅病毒，咁所以咧好多專家咧都認為日本咧好大可能有機會俾呢啲病毒入侵嘅。雖然好多報告都話咧，我哋人類食呢啲有豬瘟嘅豬肉咧，或者豬肉製品咧係唔會受到感染嘅，所以咧對人體係冇害嘅，所以我哋唔使驚，可以放心食。但是呢曾经成为疫区之一的南韩呢曾经有消费者呢就刻意回避去买呢啲猪肉同埋猪肉制品。咁呢反而呢令到猪肉嘅价格下降喎。哇其实都几得意。佢哋呢咁鍾意食五花肉啊食烤肉啊反而佢哋唔敢买唔敢食喎。唉讲到尾呢而家天气就渐渐开始凉啦。你知啦烧烤嘅季节又嚟啦打边炉嘅季节又嚟啦係咪咁打邊爐食下午餐肉啊，食下嗰啲豬肉乾啊、香腸啊呢啲咁嘅肉製品咧，其實真係好鬼正噶嘛。但係雖然話食肉冇問題啫，如果我哋真係再控制唔到呢個豬瘟嘅病情咧，啲豬係咁死曬，我哋除咗冇豬肉食之外，你唔好講話豬肉乾啊，真係到時個個都陰公豬豬噶啦。嗱，我哋咁为食嘅人咧，一讲起食嘢咧，真系口水都流，我吞咗几次口水啦。唔知阿甜甜今日咧带咗个爱心鱼油丸俾我哋食之外咧，佢唔知平时都中意食啲咩嘅咧？ 我咧就咩都好嘅， 系你麻雀都中意食，你蟹又中意食， 食乌嘅真系啊， 系啊，摆得入口你都食噶啦，总之 系啊，食得是福啊嘛。是食得是福的但是病从又口入、哦、如果你病了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处理呢、是不是会看看病情怎样先先自行决定用什么方法很多时候呢我们呢都会为自己呢定立一个看医生的一个条件的如果去到一个点真的哇支持不住了要真的要去看了先会是这样但有些朋友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就去看医生咁佢先食成藥嘅好似阿祖呢啲吓係啦佢就跟住唔得呢先至去睇西醫。咁但係病耐咗呢觉得啊唔係喎要调理一下喎就走去睇中醫嘅。咁有啲人呢就唔理3721啦喂睇住醫生先啦喂撳住个病先唔病得㗎喂好忙喎咪嗰句说话都咁讲啦得人死唔得人病㗎嘛啊係有啲人会咁嘅。但有啲人呢就係、是、真係呢唔理佢咩病佢鍾意煲中藥慢慢醫。嗱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嘅方法嘅。但大家会选用服中藥嘅时候呢原来有啲事情呢都要留意喎否则你係会得不偿失㗎。第一係啦大家留意住啦咁你煲藥呢 煲中药咧，系咪用瓦煲煲咧？系啦，系咪用嗰个咧？真系喺古时候已经有嗰个咧，系啦，嗰只煲咧。咁定系而家咧新兴咗好多唔同种类嘅煲噶，但系切记啦，乜嘢都好，唔可以用铁做嘅煲啦，同埋铝质嘅煲，因为咧唔同嘅因为咧佢嗰啲质地咧会同药材咧起咗一啲作用啊，起咗一啲作用系咩啊？是不同的作用呢会有反效果，所以呢就不要用铁的和铝质的煲去煲中药。第二，药材呢就应该放在阴凉的地方，如果买一回来我不煲住，那麻烦你放入雪柜，但是都不要放得太久，因为呢在放在雪柜呢都是会有发毛的机会的，那会食坏肚的。第三，是啦，有没有听过啲长辈成日话，喂，你饮中药的时候啊，不可以食白萝卜啊，会破气的啊？是啦，即是大家都有听过，其实呢食咗一啲中药嘅对冲食物呢，轻质啊嗰啲药呢係只係发挥唔到作用，即係佢医唔到你啦，但重质呢可能会变毒药㗎。除咗呢听过话白萝卜唔好食之外啦，咁啊大白菜啦、竹笋啦、辣椒、咖喱、胡椒、酒、糯米、豆类、肉类、冰水、生冷的水果、冻的嘢食、芒果、荔枝、花生、海鲜等等，以上所讲的都是会因应不同的药材、你的病因、个人体质而定的。所以呢就大家记住了，当你看完中医的时候就问他，哎，我又不要戒口，又不可以吃什么、这样都要问的。咁另外咧，我哋平時咧都會用下山楂餅啊、加應子啊，或者啲涼果嚟送中藥噶嘛，話佢咁鬼苦係咪？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飲完中藥咧，就嗌救命嘅時候咧，佢會即刻咧飲翻啲茶啊、奶啊、果汁啊、糖水等等咧嚟朗朗口咁。其又或者咧會用一啲呢啲飲品咧嚟送一啲中藥丸嘅。其實咧專家話咧呢啲飲品咧係會阻礙你嘅中藥吸收嘅。咁明明饮两剂可以医好你嘅时候，因为你处理得唔好或者做得唔好，食一啲唔啱嘅嘢咧，就会令到你饮多几剂都冇用。所以大家记住留意你哋食中药嘅时候一啲处理嘅事情啦。 哎呀，一个咁抽嘅早上，我哋都要抽下啦吓。 我哋抽个仪啊，系我哋有许秋怡、张走音添啊，同张智霖嘅《片片枫叶情》定《片片红叶传》啊， 《片片枫叶情》啊。 我写咗系《片片红叶传》。 其实咧，点解秋天啲歌成日都要咁哀愁嘅咧？ 唔系啊，呢个都几开心。 因为入冬啦嘛，即系开始凉啊嘛，咁即系啲暖啊嘛， 个心情好开朗啊。 系啊，我开心啊，我永远一世都咁样嘅天气，又有阳光嘅话咧，就算系 dry 少少我都愿啊。 应该担当新闻主角，但警方连月嚟阻碍记者采访，记协执委理解前线记者嘅不满。在记者会上抗议的记者叶嘉文接受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同行家有讨论过相关行动，但部分记者可能有包袱而未有参与，而他作为自由记者没有承受太大压力。他表示抗议之后虽然被警方赶离场，但已经清晰向外界表达讯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会提前同中国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希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签署。特朗普说，首阶段协议将会照顾到农民，亦都将会照顾到很多银行业的需求。外电报道，农产品采购是双方讨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将会考虑在11月1号开始延长豁免价值340亿美元中国商品 25% 的关税，又会将原定在12月28号到期商品的关税豁免延长12个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位于南海南部的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1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4，跌3.6；平安好医生57.05，系跌1.6；盈富基金27.75，跌5仙；美团点评91.95，跌1.7；友邦保险77.15，跌3.5；汇丰控股59.4，系跌9毫；中国平安91.75，升6.5；港交所246.1，系跌1.6。建设银行是6.34，升4仙；吉利汽车14.82，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071，瑞士法郎7.883，澳元5.368，加元6.008，新西兰元4.996，欧元8.701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7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5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78美元，卖出1,4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车多。在九龙啦，龙翔道去翻荃湾咧都系车多，咁而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一段行车缓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考明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白石窝九龙啦，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嘅场地同埋足够嘅人数，我哋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啦，因为唔少地方都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只可以再捐血。讲咁多都系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医生，我要减肥啊，健康减嗰只，你帮下我啦。 不良飲食習慣是導致肥胖的因素之一，你成日飲甜嘢同埋食零食，出現超重同肥胖的機率一定高過其他人。肥胖亦都會增加患上癌症等等其他非傳染病的風險噶。仲有啊， 我知啦，我會聽話噶啦，跟足你同營養師的指引去做，我唔想再肥落去啦。 一想起肉露，你会想起什么、 哦、那梗是想起沐浴露啦， 咁短的长一点，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想起皆大欢喜的林玉露啦。 咦，那就是说金风玉露一相逢，我们就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什么玉露啫，都是赵学而了。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新聞回來之後，風騷快活人，現在氣溫24度，相對濕度59%，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 又高了一點、 啊 嗯、 是啊，59而已，是不是？大家留意住啊，亦都要留意住這個，我會說真是筍嘢，我好想去，不過我去不到，但是不緊要，我們風騷的聽眾有機會去。 你次次都不參與的啦， 參與不到那天按緊騷啊，那天所以真的參與不到啦。 好玩㗎， 係啊，因為大家都聽到啦，我們星期二的節目就有這個同行抗毒快活人啊。我們平時就會訪問不同的嘉賓啦，他們都有一些抗毒的經驗啊，但他們講得真的非常之動聽嘅，即係成個人生嗰個故事是如何，但我們只是聽不夠㗎嘛，係咪？我們都好希望我們的聽眾可以。而體驗到運動啊，其實對我哋嘅精神健康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咧就特別舉行咗呢一個活動啦。 我哋就有一個叫同行抗毒快活人嘅我哋嘅户外活動 outreach 啊， 係 係係，就會去到邊度咧？就會將會去到咧我哋東華三院月豐成長中心嗰度咧，就有一個姑娘啦，我哋去同佢訪問一下，究竟啊嗰啲即係嗰啲朋友咧，究竟喺呢個期間，即係話係接受戒毒嘅期間咧，究竟佢哋有啲咩可以做？ 是啊，其实可以解说多少少的，因为今次呢东华三院月峰成长中心呢里面呢其实有好多不同的运动可以给大家做的。不论你是一些戒毒的人士呢，经评估之后呢可以参加啦。非戒毒人士呢亦都是可以参加的、哦。而今次呢就好希望所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用家庭来做单位的。大家呢就可以一阵间呢就答啱问题，打电话来登记的话呢可以体验下 kickboxing 啊 ,boxing 啊 ,boxing 啊。 除了自己做运动之外呢，同埋屋企人啊，譬如妈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当然小朋友不可以太小个，因为始终都是 kickboxing、你要懂得动啊，不用说要抱啊那些样，或者长者都得，长者可以动一下，因为长者平时朝头早都会做一下运动。 你明白啦，你都是 神婆婆来的嘛。 但问题 题系究竟我哋系即系想了解多啲啊里边嘅情况系点咧？我哋系咪需要同阿杨姑娘倾个偈咧？ 好啊！喺呢个时候咧，电话旁边咧就有东华三院月丰成长中心嘅主任杨姑娘。杨姑娘早晨， 早晨， 系早晨，早晨，你哋 早晨。直播室咧有阿田啦，有阿学儿啦，有阿祖喺度嘅。首先想问下你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一下东华三院月丰成长中心咧？ 好啊好啊，我哋东华三院月丰成长中心咧，响2002年咧10月已经投入服务㗎啦。咁、我哋专系为到全香港岛同埋离岛区咧嘅居民提供戒毒辅导服务嘅。咁我哋嘅名咧，我哋名称月丰啦，咁咧就系、是、其实都有寓意嘅，就系、是、陪我哋嘅个案咧跨越高峰，共同成长嘅。咁、除咗提供呢个戒毒辅导服务之外咧，我哋都主动咧去外展一啲嘅高危组群啦，都希望为佢哋提供服务。還有呢，我們做很多的社區教育活動，特別針對一些流行的一些毒品，譬如最近期的一些大麻，我們都是為到年輕人和社區人士呢是提供一些預防的工作。 哎呦，好好啊，這樣。但我知道呢，譬如你們呢、這個的戒毒中心成長中心這樣說，其實 你們裡面的活動呢都挺特別的，又為什麼會將這個 boxing 即是打拳融入去戒毒的想法裡面呢？ 是啊，我哋呢其实中心呢都一直致力呢系提倡健康生活啦，咁呢呢个都对于戒毒好有帮助。咁我哋2011年呢已经系成立咗第一队嘅足球队，咁呢就都好受啲年轻人嘅欢迎啦。咁15年嘅时候呢，大家记唔记得曹星宇啊？ 系记得记得。 击咪好受欢迎嘅。 系系系。 嗰阵时呢系啦，咁我哋嗰班年轻人都好有兴趣，所以呢我哋呢就动用一啲资源呢系去成立咗一个拳击小组啊。咁呢就买好多嘅拳套啊，搵教练啊，去教我哋一班戒毒嘅年轻人呢去打拳啦、啊、咁样。咁当中呢佢哋呢都会为咗系打好个比赛呢，真系呢系一段比较长时间能够成功戒毒㗎。咁我哋都觉得啊，其实呢原来呢个戒毒手法呢其实都好有帮助。咁我哋都睇返啲研究理论呢都系好支持运动戒毒呢个效果。所以呢我哋之后呢就系、是、全面引入咗运动戒毒嘅戒毒啦。咁呢除咗足球啊同埋拳击之外呢，我哋都成立咗跑步啊、瑜伽啊呢啲小组㗎。咁我哋17年同埋今年啦、啊、都获得呢、這个禁毒基金去赞助我哋呢个活动嘅。咁我哋呢呢、這个活动而家呢系会推展三年啦，都系呢会系透过唔同嘅运动呢都帮我哋嘅朋友仔呢去做戒毒呢个服务囉。咁除咗呢，其实我哋睇返成个活动呢，我哋成功嘅一啲嘅重要嘅元素呢，除咗头先讲嘅一啲运动戒毒之外呢，其实其中仲有两样嘢好重要。第一样嘢呢就是我哋有一班朋友义工啦，系会参与呢，系同我哋戒毒朋友同行一起呢去做运动，是陪伴他们去鼓励他们继续持续地去做这个运动啦。另外呢我们都是帮他们有一个身份转化的一个过程，是我们一班吸毒的朋友呢，他们由吸毒者的身份呢会改变成为一个呢可以做一个专业的运动教练。我们有不少朋友呢都考了一些牌呢，是能够呢是去做一啲嘅part time 嘅運動教練啊，咁樣咁啊成為咗有目標同埋有能力嘅人咯。咁呢個都係我哋睇到嘅即係個成功嘅地方嘅， 好有意義 啊！係啊，其實做運動除咗個身體會有改善之外咧，係令到你嘅心理上咧都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咧有啲咩人士可以參加呢啲活動㗎？ 我哋咧其实咧就无论你系响呢方面有需要嘅朋友仔啦，或者咧系想嚟做一啲贫富义工啦，咁我哋咧都欢迎咧系打电话嚟揾我哋嘅。我哋电话号码系2884-1234，咁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同直接同我哋嘅社工系倾偈啦，同埋做一啲简单评估咧，同埋登记就可以咧系参与我哋成个服务噶啦。 哦，我都好好啊，所以咧， 无论你想做运动又好，你想去做义工帮下人又好，都可以一齐去。 系电话号码系2884-1234，系咪？ 系啦。 咁我哋今日咧多谢晒杨姑娘你啊吓，11月16日见你咯，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OK，thank you 杨姑娘。 thank you 杨姑娘。 拜拜。 系啊，听到杨姑娘咁讲咧，我都好重要。即系有阵时咧，未必诶，当然戒毒嘅朋友，佢哋需要戒毒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佢哋，好重要啦。但系其实如果喺个社区上面咧，帮到嗰啲年轻嘅朋友或者任何人啦，可以建立到一个正确啲嘅价值观嘅话，呢、這个都好重要啊。 嗱，今次咧，佢哋就以呢个 boxing 咧，就系又组咗队啦，咁啊，即系透过呢个训练啊，呢个练习啊，咁样跟住咧就可以令到一班。 班即係曾經吸過毒嘅朋友咧，就可以成功戒毒。 嗱，但就算係我哋風騷嘅聽眾們，你哋未必同毒品有任何嘅關係。今次咧，我哋就想推廣啊，就係其實咧一個家庭啊，即係大家嘅精神健康啊，體驗運動係好重要噶嘛。所以我哋特別咧有。唔系好多嘅啫，所以大家真系要打电话嚟啦。呢、這个电话号码都要记住，就系18723888，18723888。我哋今次咧就会招募咧以家庭作为单位嘅二至到四人嘅家庭咧，我哋都非常欢迎嘅，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 系啦，不过有少少要求就系话咧，即系太个 B B 嘅啲小朋友咧，我哋就真系因为都其实涉及打波成啦，咁都惊担心咧，就要照顾佢咧嘅时候，咁就系如果有啲大个啲嘅小朋友年轻人嘅，咁啊就好啲啦。 好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8啦，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记住嗰、那个日期咧就系11月16号星期六上昼咧就会11点开始，而我哋咧就会有埋车接你哋添啊吓。所以喺当日嘅朝头早咧10点，你哋嚟到九龙广播道30号，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大厦集合嘅话咧，咁样就可以参加噶啦。咁 但系要你嘅身份证明文件， 同埋咧着衫都好紧要啊。做运动一定要轻便啦，我哋最好咧就着运动装，同埋要着波鞋。 好， 咁讲一个问题。 先啦嘛，系咩啊？ 做咩啊？学儿， 好，今次嘅活动体验啊，其实系同喺乜嘢体育馆嘅项目嚟嘅咧？ 系啦，大家都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啦，系咪？ 系啦， 名额有限啊吓，大家想参加嘅话，快啲打21872388。 答啱题目就可以有得参加啦吓。 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会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会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兜心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记恨，为起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 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是啊，他是郑少秋，笑看风云。 哎，我们今天的歌都有些秋字啊， 是不是？ 或者歌手有个秋字啊。另外这个电话号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啊，同行抗毒快活人啊，在11月16号星期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这个东华三院月峰成长中心呢，一起打拳击的。 嗯，打电话来呢，就要答一个问题的。今次的活动其实是在什么体育馆的项目来的呢？ 是啦，今天很简单，刚才早早都讲了。 讲了72次啊，其实。 我们就以家庭的单位啦，以至4个人啦，最多咁登记，因为真系名额有限嘅，送完即系派完即止啦，嗰个 系好少啊，所以大家真要打电话嚟啦吓。 为咗大家嘅健康啊，快啲打电话嚟啦。 其实我成日都好想玩 boxing 噶， 我都想试下，我咁大女未试过，但系即系玩嗰个。 你有机会啦，你有机会啦， 好鬼攰噶， 系咪啊？你有试过啊？ 我有试过拍嘢嘅时候， 系咪啊？ 系啊，嗰啲踢脚啊，嗰啲咧， 嗰啲咁样系咪啊？ 但系问题系用呢样嘢透过咧，即系你做咗运动咧，其实你安多芬散发出嚟嘅时候，个人咧都真系会精神咗啦，健康咗啦，咁就可以对抗到好多嘢嘅。 我就简单啲嘅，我成日见到嗰啲人咧打一打泰搏城啊嗰样嘢咧，好 fit 噶嘛，系咪？唔系好大嚿，但系好 肌肉好 实噶嘛， 系 咪？咁我一世都冇拥有过啊嘛，咁我谂住啊，当手脚灵活啲啊，即系当做下运动，同埋又当个线条可能可以好啲咁样。 其实手脚灵活之余咧，你 打牌啊，直接 唔系啊，你要喐嗰只脚，你都要嗰嚿肌肉， 真系 个肌肉。收得紧先至喐得到， 去学习下都好啊。好嘅，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同行抗毒快活人，我哋有个活动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 系啊，家庭嘅单位啊，2至4人嘅家庭咧，欢迎你哋一齐参加嘅。 系啊，咁啊记住当天咧，因为我哋即系有一啲运动要做啦，所以咧着嘅衣着咧系轻便就可以噶啦吓。咁啊时间系11月16号星期六下朝早11点到1点嘅。 系啊，10点嚟到我哋广播大厦咧，我哋就有车车埋你去啊。 系啊， 喂。讲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丰收快活人。 好 ，take two 又嚟喎， 喂 啊，点啊？ 呢边俾只手和 你，系啦，我叫佢开，你又咁制，我哋几有默契。 我都唔知点啦，喂啊，嚟翻嚟啦。 好， 嗱，讲开健康咧，其实你知唔知捐血咧都会帮助个人嘅健康？ 呢个知啊，呢个肯定知啊，即系排咗出去咧，佢就会自己制造翻啲嘢翻嚟。 捐咗出去， 捐咗出去， 排咗出去系另一个地方嘅。 捐咗出去 系啊，讲清楚啲。 佢讲啲污糟嘢， 系啦系啦。 喂，嗱，我哋 邪灵一样啊。 我哋香港。咧嘅捐血口号咧就话捐一次血咧就可以救三个人， 系 咁啊！但系咧，我今日睇到个新闻咧就好得意嘅，咁咧佢就话捐咗500cc 血咧，你知唔知可以换嚟乜嘢啊？ 哦，我哋平时可以咪有块饼啊，有盒。 咪啊，換嚟乜嘢？換嚟一個光環啦，因為你真係救咗好多人噶嘛。 哇！你自己都突然之間覺得有一個 光環喺度啊嘛， 佢好 enjoy 啊！頭先嗰個樣咧，一個光環咧，自己個樣好享受啊！ 佢捐咗500cc 血出嚟，要換啲咩？換嚟個光環。 咁呢一個善心當然係首選啦。 啊，換嚟可以幫得到人啦，因為咧其實你捐血真係可以 好美麗嘅呢個畫面。 我個光環有冇彈出嚟啊？ 你即刻 MC 上身。 我個魔鬼角嗰只角都走咗出嚟， 條尾彈咗出嚟啦， 住先咁啊！ 係啦，你想問係話捐血嗱？譬如我哋而家就算我哋冇捐血到嚇，即係因為我貧血又捐唔到，因為我驚我捐完之後要 師大隻搞成咁，係 啊，真 係嬲啊！ 真 係 衰我哋咁啊！ 咁啊都有好多人捐唔到嘅， 係啊！咁跟住咧就會有啲餅，因為我哋之前就支持過我哋電台所搞嘅捐血啊嘛，咁啊應該咧有啲利賓納飲啊、餅乾啊，咁啊去補充翻你啲叫睇即係嗰個捐咗血嘅。嗰啲跳要睇 補充啦，補充翻啦，係啦。咁咧嗱，呢一個報道咧就話，佢喺捐咗500cc 血之後咧，佢係得到2000台幣嘅禮物啊！ 嚇！ 即系有礼物， 有礼物攞啊！ 2000台币计一计嘅话，都有500蚊港纸、 啊。系 嗰边咁唔够血，定系佢哋，定系佢哋有一啲嘅大商家嗰啲咧，揾到啲 sponsor 俾佢咁样啊？ 佢就冇讲嘅，不过咧，佢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分享咗一幅图片。 系 嗰幅图片上边咧，就有一大堆嘅嘢啦， 系、 包括有啲咩咧？ 系 有卫生纸两袋、 okay, 两抽嘅厕纸啦， 系、 跟住有延长绳，即系我哋用扎嘢嗰啲绳啦，有 两、 okay, 有两组嘅， 同、捐血好似完全冇关 系 嘅， 有鸡蛋两盒，一盒系十只嗰啲咧，即系我哋 两 pack 鸡蛋， 两 pack 鸡蛋，然后咧剪刀咧就有两把，即系有两把铰剪嘅，嗰两把铰剪都几实正啊个样， 即系 好少 见 到 软泥泥 嘅， 即系好似嗰啲厨房用 剪 刀 剑 学嗰啲， 系啦，剪刀骨嗰啲啦， 未必系文具嗰种铰剪， 唔系文具嗰啲铰剪啦，系啦，跟住咧就口罩又有两盒啦，然后咧麦皮咧又有两大罐，哇，两大罐真系嗰啲成 即系奶粉罐嗰种咁 大 罐，大 个奶粉罐， 而家系啲一桶装噶嘛， 一桶嗰啲啊有两罐，跟住咧仲有佢写菜瓜布，即系我哋嗰啲百洁布啦，百洁布有两多， 全部都系向呢个家庭主妇卖手噶，睇嚟呢一堆嘅赠品， 喂，但系点解全部好事成双嘅咧 吓？好事成双， 即系全部两对啊嘛， 系啊，二字咁样，跟住锁匙扣又有两个咁样，跟住佢话哇，真心真系佛心嚟嘅。 其实佢系咪咩啊？佢系咪有个呢个捐血大抽奖啊？咁啱嗰个人咧就啊，恭喜你，你成为第10000个捐血嘅者，咁跟住咧佢就送翻500蚊礼物俾你。 佢冇讲到， 定系人人去捐都有啊？定系佢零舍捐得多？所以就 唔得噶，有个限制噶嘛， 有限制噶嘛。你嗱香港啊，最少3个月， 系 啦，最少3个月去捐一次。 同埋你每一次捐几多都有定到数噶嘛。但我觉得点样都唔紧要，即系最紧要咧就系我谂捐血嗰个人都未必系谂住我要攞礼 物 嘅。但系有阵时人个心态又系衰噶嘛。啊，如果有啲嘢攞 嘅话， 你好歪咯，你系咁样噶嘛，系咪？ 鼓励性， 鼓励呢个字好，俾啲掌声我都俾啲掌声鼓励下你咁样。 奖赏有鼓励噶嘛？希望大家多啲捐多啲血咁样，俾翻少少嘢你咁啱数啊！ 咁我见佢其他嗰啲嘅即系所谓嘅礼物啦，都系好健康嘅，即系食麦皮啊，个人啊做早餐都健康啲啦。 麦皮啊，鸡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特区政府协助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到台湾自首的进展的时候，话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有主动联络他，但过去一个星期收到较混乱的讯息。陈同佳同家人需要研究这些未能够厘清的讯息，确保他到台湾之后有公平审讯。到目前为止，他不掌握陈同佳几时到台湾。林郑月娥话：事件不涉及政治操作，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台湾当局以这个心态处理。她强调陈同佳在香港服刑完毕，已经是自由人，政府完全没有法律基础扣押她、检控她或者是押送她到其他地方。既然陈同佳决定到台湾自首和写信给政府要求提供协助，政府的角色是提供适当协助，但过往发出的声明都是澄清一些失实指控或者相当误导的讲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星期四将会公布本港第三季经济数字，可能会有技术性衰退，按现时的评估，明年全年有可能负增长，情况非常严峻。他说政府会密切监察经济下行的情况，不会等到财政预算案才公布舒缓措施。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最近3次的舒缓措施动用超过200亿港元，不少是额外拨款，预算案没有预留，需要财委会批准。他又话，等待社会回复平静之后，会加把劲做好经济范畴的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在提问接近尾声的时候，女副官陈嘉怡突然晕倒，由他人搀扶离开。林郑月娥望了一望，然后结束答问时间，转身离开。陈嘉怡被扶离场的时候，躺卧在地上，由保安协助。 几分钟之后苏醒，在其他人的搀扶下步行离开，自行上救护车。英国货柜车发现39具尸体的案件，25岁北爱尔兰货柜车司机罗宾逊透过视像方式出庭应讯，他被控39项误杀、串谋贩运人口、洗黑钱等的罪名，他暂时无需答辩，还押至11月25号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提堂，警方先后拘捕5人，3人暂准保释。首相约翰逊到案发的埃塞克斯郡签署调研册，哀悼死难者，表示这宗悲剧令举国震惊，英国会尽全力将凶徒绳之于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40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8元，跌4元，平安好医生56.9跌1.75，美团点评92.25跌1.45，友邦保险77.1跌4毫，汇丰控股59.3跌9.5，中国平安91.6升5毫，建设银行6.35升4仙，港交所242元跌1.2，万州国际8.47是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99，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5，加元1.305，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6，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3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35美元，卖出149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系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九龙、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怎样帮助到大众呢？ 问下香港康复计划方案检讨工作小组公众咨询策略小组委员陈俏玲女士啦。 咁希望大众人士咧，如果需要有啲手语翻译嘅时候咧，佢哋可以喺个名单里边咧，系揾一出佢哋认为最合适佢哋嘅翻译人员去帮佢哋做呢个翻译嘅工作。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 星期二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一想起肉露你会想起什么？ 我咁梗系想起沐浴露啦， 咁短㗎，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想起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係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搵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係赵学而咯。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丰收快活人。 唉，好啦，你都系都需要去做下运动。我建议呢个拍档十六号跟埋我哋一起去。嗱，同肯康读快活人嘅 Outreach， 我哋咧就将会去到东华三院月峰成长中心，喺11月16日星期六嘅朝早十点，朝早十一点到一点钟嘅。咁啊，到时咧我哋仲有啲嘉宾啊，同埋我哋咧就会一齐同大家出席咧，去到嗰度啦，就去试下玩下 boxing 啦，咁睇下佢哋点样去训练啊，或者系点样去玩啊，我分分钟可能啲家庭都有得参与啊。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喺12点前咧，我哋就会截止噶啦。数量有限。就即系打完电话咧，就如果满额咧就冇噶啦吓。欢迎咧2至4人嘅家庭咧打电话嚟啦。咁不过即系太细嘅小朋友咧，我哋都唔建议，因为即系都牵涉到打波绳咁样，跟住咧就系啦， 会周围喐动噶嘛， 惊佢整到佢嘅咁样咯，系啦。咁我哋有条题目要简单咁答啱就得啦。 冇错，个题目就系今次嘅运动体验咧，系喺乜嘢嘅体育馆项目嚟嘅咧？ 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啦，我哋有份参与嘅系啲咩咧吓？系 啦。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吓。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用梳打粉啦，你嘅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笃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笃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我好想讲下 咩啊？ 我哋今日我终于见到生活小确幸啊！今日唔系我主持啊吓，系阿学儿嘅。但系佢准备呢个小确幸嘅时候，我见到好多哈碌嘢。第一，佢咧首先要转咗个位啦。明明佢系坐埋边咧，佢又话唔得，我要坐开边嘅嗰个位啦。 第二，角度好啲， 角度好啲。第二，跟住咧佢就要 set 佢嗰个叫镜头咧，我哋一间就会 live 俾人哋。 而家可以见到啦，喺阿学儿嗰个咧网上平台啊，可以见到啊。我哋一阵间咧就有学儿啊，教大家点样懒人做运动。我想开埋风骚嗰个，但我发觉原来我唔识开 Facebook Live。 咁得意， 我交俾你啊。 好嗱， 系啊， 冇得好喺度唔得。 Publish 啊，我哋小确幸正而家上堂教啦，教下大家。 呢个都系小确幸嚟噶。 Live video。 哦，唉，好彩有你啊，香港始终有你啊。好，风骚嘅听众。都可以見到啊！ 雖然咧，我係一個比較宅同埋比較老一輩嘅嘅藝人啦，但係咧對於呢個科技咧，我都跟得幾貼。 呢啲咪好咯，去得工聯會多啊！真係上下堂講笑， 真係好多嘢學㗎。係 啊，嗱咁啊，跟住咧，我又想講下啦嚇，學兒咧就真係去要調一調位先啦，因為原本佢坐埋邊嘅。Hello， 咁跟住咧就佢跟住繼而咧就要去開呢個 live 同啲聽眾去觀眾去講下你今日嘅小確幸啦。 冇錯， 跟住。继而咧，佢就去 set 佢嗰个好靓啊，系有脚架啦，但系 佢假摇摇欲， 系咯，唔知 俾大家睇啊！嗱，呢啲都系生活嘅小确幸嚟噶，鬼唔知啊！你有时你会遇到啊，一个嘅脚架系会烂嘅咩？系咪先？当佢摇摆不定嘅时候，咁点啊？ 搵啲教主 黐咯，教主黐咗佢咯，系咪先？ 黐下啦，好啦，黐好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啊。 准备开咩 嘅？唔系，跟住准备开咩嘅？死啦！我个电话喺边啊？唔该晒，你点咧？ 明明摆咗喺个脚架上面， 明明 set 好咗噶啦。 我自己就喺度望住个台面，咦？死啦！ 我 个电话 咧咁。 唔紧要啦，最紧要咧，我点知道我哋有几论尽都唔紧要，我哋开始啦，系咪？ 系啊。 学儿今日教我哋乜嘢啊？ 你俾个电话我，我帮你影。 唔使，我好想影你点样做运动嘅阵间。 就讲咧，懒人做运动嘅，因为咧，其实咧，你知道而家我哋好多人咧，即系。嗰、那個做運動嗰個潮流同埋嗰個興趣咧，非常之咁狂熱嘅。 係 咁咧，但係咧有好多人咧，因為冇乜時間啦。哎呀，我好唔夠時間啊！哎呀，我又好懶啊！如果啲運動可以喺牀嗰度做咧，就好啦。 咩運動先？你講清楚喎、啊！ 我都知道 好多畫面 喎、 啊，而家有 就好啦，好嘅。 因為咧，譬如 點解你咁講咧？我反而想知喎，葉問其長， 冇人唔知嘅呢件事。 我唔知啊， 瞓喺牀上面都可以好好㗎、啊啊，因為咧而家有好多 yoga 嘅動作咧，都可以瞓喺張床度做啦，咁但系我今日讲呢个咧就唔系瞓喺度做嘅，因为咧有阵时瞓喺度做咧只需要五分钟嘅 yoga 咧，有啲朋友都话，瞓喺度做五分钟其实都好攰啊，咁样直头懒到咁样样嘅，已经瞓喺度系最舒服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這、一个懒人运动方法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咧咪讲个气嘅，嗱我哋啲女仔 气场 系啦，唔系嗰个气啊。元气 气 Q I 系啦， 首先 元气。咁咧啲女仔好成日都会手动脚动啊。我哋就 系 话佢血气唔好，即系其实个 circulation 行得唔好啊，个血液循环唔好啊。咁所以咧呢一个运动咧系喺我一个医师嗰度学翻嚟嘅， 咁重要啊， 系啊，睇骨嘅医师嗰度，佢话赵小姐你成日都手脚冰冷咁样系啦，咁我教你一个运动啦， 系啊，俾个暖包你， 唔系。教你一个运动好容易嘅啫，你每一日咧呢一个动作教咗一个动作啫，每一日连续做六次，包保你咧喺三个月里边咧，你嘅血气运行得好好，面色又开始好咁样，系、 okay. 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大家想身体好，冬天嚟紧啦，唔好成日手动脚动咧，咁啊不妨学下呢个动作，呢、這个动作非常之简单嘅。 好， 嗱，佢咧即刻咧离开佢嘅座位啦，咁跟住咧就系啦，摆低。 你要起身做嘅系咪？好，阿天，你负责揸机啊，我负责揸咪啊，咁 好， 嚟好。 嗱， 起身咧就好简单嘅啫，你好似平时咁样企喺度，譬如你刷牙、洗完面、刷完牙、洗完面咁样，咁你企喺度咧，个脚咧就微微张开，同你个膊头咧差唔多阔，然后咧就个脚系微微放松嘅，就唔好好似平时咁样蹬到直咁样企喺度。 即系咧个膝头哥要轻轻放软，唔好拉到最直咁样。 冇错啦，咁然后咧我哋只手咧就咁样十只手指咁样交叉， 系 一放低喺你嘅 肚腩位 下边咧，其实咁样冚住自己咧，那个位置就叫丹田。 系。 你找到你的丹田未啊？ 我找到我肚脐啫。 你找到你的肚腩就系嘛，姑。 因为其实咧个丹田系喺个肚脐同个耻骨中间嘅位，咁每一个人咧一放低手咁样翘住咧，那个位置就 系 丹田嚟。系。咁然后咧，你就将个手掌、手心呢一个位咧向天。跟住咧，个麦需要远离少少我啦。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遮咗佢嘅 你讲，跟住我。 咁咧，我哋就将个手一路 推大啲吓，推大啲， 一路提上，然后就吸气，跟住上到嚟咧，反转只手向个天，要用力顶上去，然后咧个身微微向后挨，即系我俾个侧面你睇啦。 哦， 咁样微微向后挨， 一住啲啦，一住啲，扶住佢。 唔紧要，要闭气添。 我要闭气， 系啦，上到顶闭气，跟住咧闭到你咧唞唔到气为止，跟住就放翻落嚟啦。 OK， 好，即系要闭到咧唞唔到气为止，就为止一次。有冇话要做几多次噶，学爷？ 做六次。 做六次。 嗱，我哋而家咧就大家一齐起下身啦。 好， 我唔起啦，我要控制个。 好，冇问题。你唔想做就唔想做啦，懒到咁样啊，桂花田你。 我揸住部机影紧你噶，真系。 唉，辛苦晒。好嗱，咁你负责讲嘢。 我哋依边做三次，去嗰边做一次。 好，一于咁决定。我哋两个呢边一齐做，你咧就负责帮我哋旁述啊，要有声啊，我摆低支麦啊。 哦，好啦好啦，嗱你大声嗌都得嘅，嗱我推大声你个麦。好，嗱首先咧要将咧两只手指合十啦，合十啊系，合十嗱咁嘅样啦，咁跟住咧一齐咧就放低喺你个肚脐位置，总之垂低舒服得啦，唔使特登咧就拉到好前咁样。 声嘅，系咪？咁跟住咧就嚟啦，嗰、那个仲要嗰个手心咧就向上嘅，系显示下你嘅向上先，系啦，向上嘅。OK， 好嚟啦，我哋而家一二三咧，咁跟住咧就 吸气。 哇，好感受到，系跟住咧，慢慢就拱到最上，仲要弯腰，咦啊，早学得好好啊吓，仲要弯腰弯到咧你最尽嘅位，仲要去到顶嘅时候咧就闭气，嗱闭气闭几耐咧唔知啊，闭几耐，跟住呼，喂啊，你唔好将啲口水喷晒咗个头发嗰度， 你啊系要闭气闭到， 你睇唔睇到即刻个面已经 系啊，我个感觉咧觉得咧，即系如果头先阿学儿话咧，血气运行嗰个气嗰个感觉咧，我觉得我入边好似暖咗啊，嗰个肚啊， 系咪因为谷气一滞啊？ 咁我头先真系有谷气啊嘛，要闭气啊嘛，好合理啊咁样系咪？ 因为谷气， 因为其实咧，你手摆喺呢度嘅时候咧，你无形自己个心里边已经谂紧个气聚丹田啦，你呢一度有一股能量，其实嗰个气其实系能量嚟啫嘛，嗰个能量当你吸气嘅时候咧，佢系连同你只手一齐将嗰个能量带咗上嚟啦，去到你个头顶，咁样上到去咧，基本上 去到尽噶啦， 系啦，去到尽， 即系扯咗啲气上去， 冇错，由你个身体嘅中间一路咁样打通上去咯，即系打通你嘅任督二脉咁样啊！ 阿赵大师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咧，头先我做嘅时候，因为我都好嘅，系啦，我惊个麦一阵烂，我哋再扯嘅话，唔系即系我有个我头先有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我头先闭气系咪由我吸完啖气之后咧，其实我就要开始闭气噶啦，即系由气聚丹田嗰个位置就系唔呼吸噶啦， 唔系喺呢度，你平时少呼吸噶嘛？你当你准备喐只手嘅时候咧， 系 当你准备喐只手嘅时候，咪一路吸咯。 哦，系 一路上一路吸咯。 哦， 吸到去最顶，咁你咪 hold 住个气咯 ，hold 住跟住闭气啦 ，hold 住闭气就开始哀喉咯。 其实我头先做错咗啊，唔怪之我咁谷气啦，因为咧我由气聚丹田嗰阵时候，我已经唔呼吸啦，已经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已经冇呼吸，块面都应该红埋啊，梗系叭叭声啦咁。 叫你白车啊！ 好嗱，呢个咧就系每一次咧就要做。 可唔可以打环呢个镜头？ 唔得嘅，唔得嘅， 系啊，冇嘢啦， 系做六次，连续做六次， 连续做六次为之一。 系啊， 你俾个镜头我 咩啊？俾你啦，你嚟， 你 嚟， 你懒到咁，我攞报纸，我攞报纸抹你块面啊！我话俾你知啦， 我嚟陪你一齐， 系好，好，系啊，你哋两个一齐去， 过嚟， 好， 好啊， 好嗱，阿天，你准备好未啊？ 我想镜，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学儿姐姐教我真系好， 好唔怕嗱，等我帮你哋讲嘢啊吓 ，OK 嘅， 好，我喺呢边，好嗱，好简单嘅动作嘅啫，阿天你学识咗噶啦，一二三，气聚丹田，跟住就呼吸气。手提高，系，唉，棘住条线啊！天，真心论尽啊，真系，唉， 破气添，成破气添， 系， 你个， 好，再嚟个，系除咗个 headphone 佢，好，再嚟个啦，气聚丹田，吸啖气，跟住阿天同学儿一齐将手举高，向天花板一推。再咬腰少少，嗱呢个时候就要闭气啦吓。学儿咧就话咧系个师傅教佢嘅，用呢一样嘢嘅话咧就可以简单做到个运动啊。冬天嘅时间咧手脚冇咁冰冷啊，你就要 keep 住呢一道气，直到你啊最后一啖气冇啦，呼出嚟啦，系啊，吐出最后一个污气啊嘛，系要跟住吐咗个气出嚟噶。 系啊， 你觉得你咩感觉啊？而家你？ 我好似游完水咁样上咗水面啦。 吓，你有游过水嘅咩？ 唔系，即系头先即系闭气。 我以为你游水，你就系潜水嘅啫，净系。 手伸到最上嘅时候咧， 喺度有。 系。 伸到最上嘅时候咧，你一放翻落嚟咧，你会感觉到你啲血咧，嘣一声咁样冲翻落。 我想问咧，去到顶嘅时候咧，系咪会震嘅个人？ 因为平时练唔够咯。因为点解会震咧？就系我哋咁样伸高只手咧，拉住呢条筋，其实咧系帮助你拉筋。 其实系啊，呢个系一个伸展嘅运动嚟噶。阿田，你真系全部都冇做噶，连呢个动作你都觉得呼吸唔畅顺啊？嗰啲咧手脚，唉，真系唔怪得知啦。所有嘢都有原因嘅。 咁肥气噶嘛，所以又唔可以咁样唔健康啦，系咪？ 好嗱，呢个就第一招啦，仲有冇第二招噶？我想问下。 你做咗呢招，你已经健康得好紧要。 哦，即系呢一招就健康得好紧要。呢个就系靠大家嘅第一招啦。手脚唔冰冷，咁阿学儿咧，平时系咪咧？即系平时即系睇唔同嘅医师啊，各样嘢咧，你都系嗰啲保健之人嚟噶， 梗系啦， 系嘛？ 喂，我有啲咧，即系一啲叫做暗砍睇唔到噶啦，睇唔到一啲嘅动作咧，可以教下啲女士嘅。 系 咁咧，女士咧就咪成日话会去到一啲年纪啊，唔系讲你吓，唔好话惊自己啊。 做咩啫？咁你唔好以为你叫咗人哋姐姐，人哋就真系大过你先得噶。 又系 系咪先？ 其实咧，佢话咧，诶，即系女仔咧，就好容易咧，一到一啲年纪嘅时候咧，就一笑咧就会渗控制唔到。 哦，更年期系， 系、哦 okay, 一笑已经风云过， 就渗咗啲 尿渗，有尿渗 系啦。咁即系话点解啊？因为佢比较叫做松弛咗。咁、但系其实咧，而家各位女仔啦、女孩子，而家都可以做到噶。咁咧就真系咧叫做 你揀呢一个嘅，我仲 live 紧添。 唔系，其实好普遍啊，收音机啫嘛。 系啊系啊，唔系大家即唔系嘅做唔到嘅，即系你而家唔系做到嘅，但系只不过唔使睇嘅。而家咧将自己嗰个叫做下半身，系啦，即系个私人部位咧收紧佢，即系可以引 Vivi 咁样咧。咁咧就系每一日都做八次咧，即系每次做可能十秒到，咁你跟住咧就可以就练到一俾入佢嘅 令到个肌肉 紧系啦系啦 紧致啲嘅。 系啦，系 OK OK 嗱，但呢个有另外一个方法，其实紧要噶，即系身体啊，我挂住，咦，我头先俾阿影咗阿监制添，另外一个咧阿祖都可以教嘅，懒人做运动啊嘛，嗱，我有做瑜伽嘅，系啦，我觉得呢一个几好嘅，我自己平时会点样做咧，我就会咧即系上网上面咧搵嗰啲即系 YouTube 嘅 video 啦，佢哋会有一个 course 嘅，其实即系我觉得 for 一般嘅懒人咧系几好嘅，唔使长嘅， 佢 每一 系 咪啊？佢每一堂咧可能系大约系15分钟 咁，即系十分钟啊， 系啦，你谂住其实即系15分钟，但已经足以令到你全身咧都已经 爆汗啊， 爆心个脑系咪？另外嗱，呢一个我就会即系做瑜伽就咁做啦。有阵时都想 keep fit 噶嘛，系咪？佢有啲只系做5分钟嘅啫，嗱，5分钟唔系做唔到啦啩，但系5分钟你真系会爆湿噶喎，做完之后。 我话俾你听啊，好多人连5分钟都太长 啊，我都 系 咁话，其实。 所以 你直情系啦，你咪就咁话，你讲自己啫。 所以我咪就系话呢一个真系终极懒人嘅好方法嚟。 系啊，佢有呢个真系简单好。 嗱，佢有啲网上嘅片啊，等我喐下啦，好唔好啊？有啲网上嘅片段咧，就系嗰啲咧，有啲师傅啊，即系嗰啲做 gym 嗰啲教练咧，就教大家做一啲简单嘅动作嗱，譬如有啲乜嘢咧，好嗱譬如呢个就系啦，心津千里个 friend 啊吓 ，OK 嗱，好简单嘅啫，只需要 我影得你好高啊，阿祖， 我本身系高嘅，嗱一样嘅啫，都系咧就系嗰个膝头高，好似学儿咁样讲，就唔好蹬到好直，其实只不过咧做一个心津嘅动作，就系两只手向半空提升，而你个人樽落去。 哦， 系啦，嗱，你而家 半踎状态， 系啦，半踎状态， 你根本就跟住即安剧，我哋成日即安剧都系咁。 唔系啊，即安剧系你同阿豪仔教噶嘛，人哋嗰啲教练啊好大只噶，不过你都好大只嘅咁。嗱，只需要系咁上落上落上，唔系我明明系落上喎，系咪？落上落上落上，嗱呢个咧就第一个动作咧就简单地就可以帮你咧 train 到你嗰个大髀嘅 muscle， 呢个系第一啦 ，OK。嗱，你个系佢真系冧啦，佢由于时间嘅关系啊冧咗啦 ，OK。嗱呢个咧就第一个步骤咧就要即系踎低上就可以咧令到你个大髀嘅肌肉咧就可以 build 得到， 同埋个 hip 位都可以收紧啲系咪？ 好，阿田你试下做啊。 我做唔到噶，我做唔嚟噶啦，我咩 路啊？ 做 你睇下佢懒到咩地步啊！佢 寻日明明讲话今日要做运动，佢要着啲轻便衫。 你系咪着裙啊？我唔理系咪着裙啦，系咪先？乜搞错咁样都唔做 啊？系啊，揸流汗， 做少少，做少少，乖，系好哇哇，全个直播室都冧啊！就嚟好系放低只手先，系啦。当你踎低嘅时候咧，手就提高，系啦，但要去到膊头嘅位置，冇错就系咁样啦。嗱，你而家做嘅时候咧，你 好似僵尸咁样系嘛？ 我真系未见过僵尸，同埋我觉得僵尸唔系咁噶。 我开始手脚唔飘飘啦，嗱， 踎啱啊，你啱啊， 系， 踎低就伸出嚟， 系啦，踎低嘅时候咧，手就伸高。其实只不过系咁样嘅啫，即系就算系呢一啲咧，你嗱等巴士就唔好啦，等巴士真系会俾人笑嘅。但系你屋企你睇住电视做，其实系好简单噶。 喂，真系坚简单，简单过学儿嗰个添啊！我觉得。 唔系，其实学儿嗰个都好简单嘅， 但系其实咧呢一个咧，佢好系好简单，但系你有一个机会，可能你太放松你嘅肌肉啊。 系。 因为咧，其实我哋做运动系需要唤醒你嘅肌肉啊嘛。咁你咁样上落咧，你太放松嘅时候，啲肌肉系喐唔到噶。 系。 只系你嘅骨头同埋你嘅。关节肉 咁点啊？而家 所以咧，你就需要好似用紧力咁啊！ 哦，压落去 系啦，好似用紧力咁，只手咧伸出嚟，只手伸出嚟嘅时候咧，你一定要蹬直啊！你等到啲肌肉你摸到自己系实的的嘅时候，先至系有效。 阿祖，我觉得你如果 其 实对 只手都有用噶， 出掌咁样咧，可能仲好啲。 如果你教出掌呢个咧，我交个电话俾你，我教你做另外一个出掌嘅动作。嗱，呢个好简单，我决定摆呢度，其实一早摆呢度咪舒服啲啊，系咪先？好简单嘅啫，呢个咧系平时咧做瑜伽会 warm up 嘅一个动作。但我话如果你眼瞓啊，即系譬如你。 食 lunch 啊嗰阵时咧，食完饭气攻心咧，做一个咁简单嘅动作，你会即刻成个人醒嘅。首先将两只手打横伸咗出去，你拍佢啊，你系啊，两只手打横伸咗出去嗱。当然啦，而家我要对住个麦，所以污前咗啦。其实个人系要企直嘅。 好啦， 企直咗之后咧，只不过需要将你个手掌 向前向后 睇住只手掌啊吓，向上 哦， 向上蹬直嘅时候嗱，学儿你而家做紧，你系咪会感受到咧？成只手 上边手臂嘅肌肉啦，同埋呢啲拜拜肉呢个位置都蹬行紧。 系啦，嗱，佢会令到你即系会蹬行嗱，你摆咗上去上面之后咧，下一个动作好似将只手转180度拉向下面。跟住你手拉緊嘅地方就會唔同咗噶咯，學兒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 feel 到我單手 內側內側嘅呢條筋係全部拉實咗嘅。 呢個對於我嚟講咧，係叫自己起身咧一個好簡易嘅方法嚟嘅，真係好簡易嘅方法，你就會零秒醒咗，因為你咧真係會有，因為其實你平時嘅身 即係開咗個掣拉我通快醒 啊，你會感覺到咧係由手掌咧呢個位置咧條筋拉到上去你膊頭嗰個位置，只需要好簡單180度上上面。落下面，咁當然啦，你用少少力去 push 一 push 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咧係真係會令到自己醒嘅。 係啊，壓一壓，哇，好見效喎呢個。 係啊，喂，嗰拉筋動作好啊，我覺得呢個。 橫掂嚟到呢一度嘅時候，不如我瞓一個地俾大家睇咯，好唔好？ 係啊，咁盡 啊，瞓地係好嘅嗱。 做最後一分鐘 啊！嗱，最後一分鐘嗱，好簡單嘅啫。瞓地嘅時候咧，大家咧就兩隻腳就係話，我都未試過做節目做到趴地啊，真係。嗱，只腳咧就將你嗰個 pat pat 嘅位置咧就坐咗喺你腳踭個位置，即係將只。就好似平時我哋跪地咁樣啦，跪住啊！新聞姐姐而家準備入嚟報新聞啦，係咪好睇咧？係咪？不如幫手揸揸咪咁樣，跟住你咧就將你個人咧成個上半身呼氣嘅時候咧就向前趴喺個地下度。 哦，點啊？佢係嗰啲叫跪拜喎，鄭佢。 其實你只需要做呢一個動作咧，你趴喺地下度，跟住你深呼吸，慢慢深呼吸， 仲要吸地下啲塵啊！喂。有冇事、啊？ 咁你平時揀一個冇地氈同埋乾淨啲嘅地方啦，阿姑。 其實呢、這個好簡單，四個字可以講啊，五體投地。 冇錯，五體投地，兩個膝頭哥，兩隻手同成個上半身咧，你就趴住喺地下度嗰陣時咧，再深呼吸。其實咧，因為我哋有陣時咧話唔夠氣啊，佢呢個動作咧係會令到你背脊咧係膨脹得好快。 啲聽眾話你瞓身演出， 同埋幫你拉鬆你個大陣咯。 冇錯，即係你成， 因為我哋成日手壓啊嘛。嗰、那個脊椎 係啊，所以由你條頸啦，到你成個背脊都係 relax 曬嘅，所以呢樣嘢咧，即係我哋呢個懶人做運動啊，我都好攰，不如我哋聽個新聞先啦，好攰啊！ 所需三分二嘅434票贊成，據報工黨指示議員投棄權票。約翰遜話英國正被議會綁架，阻礙脫歐，又話議會已經失去功能。約翰遜正係尋求計劃再度提出提前大選嘅動議，有關動議只需要取得國會簡單大多數嘅320票。另外，約翰遜向歐盟證實接納歐盟給予延遲脫歐限期三個月，直至出年嘅1月31日，但約翰遜要求歐盟明確表示唔會再給予延期。约翰逊致函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信中表示英国方面接受脱欧弹性延期到出年的1月31日，但此举违反保守党政府的意愿，损害英国的民主制度。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跟住系财经消息。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吓！ 我哋成身火辣啦！ 做完一轮运动咧，我见到你嘅样咧都系红当当块面啊！ 你都话咁嗱，教咗你少少懒人做运动啦，田你系咪会做先？ 气喘啊！而家真系气喘， 系 有少少真系上气唔接下气。 其实你真系喐过两下就气喘啦，已经。 哦，系啊，咁差咩？系、啊。 我只手就暖晒啦。 嗯，啊，真系有暖有暖嘅。OK， 24度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嗱，我哋呢段时间就系、是。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俾个准备大家就系、是、我哋希望喺呢半个钟头 俾大家发泄啦， 俾大家可以发泄下，因为人需要发泄嘅。咁究竟系发泄啲乜嘢咧？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今日个题咧系阔嘅，阔嘅意思系话。大家一定有經歷過，究竟在馬路上面有啲乜嘢事情係會令你火嘅咧？嗱，講緊嘅咧係司機大佬，你可以打嚟啦；你揸車嘅你可以打嚟啦；馬路上面嘅行人啊，你都可以打電話嚟啊！有啲咩事可以令到你火啊？咁， 因為道路上面咧係除咗司機，仲有行人嘅，所以大家都係使用者嚟嘅。 好啊，講咗個電話號碼先啊，18723881872388，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啊！ 嗱，講開火咧，嗱，我哋呢啲揸車人士咧， 係。 最嬲嘅就系咧，成日见到前面嗰架车咧就霸住条快线， 嗯， 即系明明嗰条路咧，可能你知 highway 通常都系行80啦， 系， 咁咧佢就 keep 住80，一路咧就喺你前面死都唔喐。死都唔cut入去慢線， 系咪因為佢又保持車速喎？係咪？ 係啦，保持住八十， 佢又冇慢嘅，又冇快過嘅。 然後前面咧係冇車嘅， 係 呢一啲咧就其實咧對於我哋駕車人士嚟講咧就係關乎呢個 manner 嘅問題， 係係 係啦， 即係你唔可以淨係霸住條快線咁啊！ 冇錯， 本身嗰個交通條例就係你唔可以長期霸住快線，其實呢個都係規矩嚟。 同埋快線咧，其實正如我哋中文咧就叫超車道啊嘛， 係 快線咧系预留一啲空位俾你，有咩事嘅时候你可以系啦，可以超过前面架车咁样嘅，就唔系俾你话谂住哦呢条路行八十，我就 keep 住八十，我行住条快线，你哋有咩事你哋行第度啦咁样，就唔系咁嘅。 我自己作为一个道路使用者，我唔揸车啦，我最唔中意令我最火嗰啲咧，就系啲人乱咁泊车。我真係好猛㗎喇，你違例泊車已經係唔啱你犯法㗎喇，係咪先？仲要你泊嗰啲違例嗰啲位，譬如我見過有人喺嗰啲迴旋處度泊車啦、真係迴旋處喎，或者嗰啲屋村嗰啲入口嗰啲迴旋處位呢、你泊咗喺度嘅話呢，後面有個大車想過呢，過唔到嘅時候頂住咗，跟住呢就全條車龍都只不過係一個人違例泊車、就搞到全條村嘅人都要受罪嗰啲 呢， 呢啲係令我覺得好火㗎、譬如我有搵到資料呢，就係一個即係面书他们的群组都讲马路的事的、样他就说每一朝在那条村那里、都有一架车夜晚黑就违例放在那里、但他就放在那些回旋处那些位置，就以为夜晚黑就觉得啊没有大车嘛，没有巴士嘛，没 有货车， 是啦，就不会阻住人，但他又不是一朝早六点就去洗回走架车，夜晚这样摆已经碎了，不洗住的话到朝早开始有巴士了，就大家就全条村就啵啵啵，但讲的是朝早六七点而已、全条村就醒了、因为 你嗰村嘅 morning call 就系靠呢个啵啵声啦。 系你话系咪火大？有啲人唔使咁早噶嘛， 真系唔该晒。 即系我睇到呢单新闻，我都觉得哇，我系佢哋，我都觉得火。 啊，系会嬲嘅，系啦。咁啊，至于我咧，我就会觉得咧，作为一个驾驶者啦，作为一个司机嘅时候咧，我系最唔开，即系最唔中意嘅就系见到咧。突然其来喺条路上面有人行出嚟， 冲出嚟嗰啲啊， 系 啊， 嗱呢个咧认真地咧，佢影响到自己之余，亦都影响驾驶，系冇人赢嘅呢一个环境。即系因为有啲人咧系突然其来，佢唔会系探下头望下先，即系你夹一夹个头望下先啦。因为夹个头唔会撞到你噶嘛，系咪先？一定要因为个车同马路侧边嘅情况嗰啲车咧会有距离噶嘛。但系有啲唔系噶嘛，一啲一系怼佢，即系怼咗佢嗰个车。 仔，即係或者佢啲物件啦，係啦，有一啲咧就係淨行都行出嚟咧，望都唔望咧，哇！真係嚇死人㗎！ 不過真係而家發覺有好多人咧過馬路真係好唔小心嘅，即係呢一個呢一個問題其實都幾嚴重嘅，尤其是喺啲路口咧，譬如 T 字位啊或者十字路口啊嗰啲，真係咧你有陣時揸住架車咧，要讓等佢哋過曬先咯。 我就星期日啫嘛，我喺銅鑼灣一個十字路口位，就係、是、銅鑼灣嗰邊廣場嗰邊啦。OK， 佢就嗰個即我都去講咗銅鑼灣廣場嗰邊嘅十字路口位。係咁樣咧，就係嗰個位置咧係有車可以過，但係嗰個位咧係冇行人馬路嘅，即係你唔可以咁樣過馬路。有四個人，四位女士，應該就兩組人嚟嘅。我諗佢哋應該唔相識嘅，因為第一組人佢就喺嗰個位置根本就冇 得過馬路， 冇得過馬路，佢選擇咗過。後面就有另外有兩個人就以為可以過，就跟住去過，變咗咧啲車撥到煞車停滯，跟住佢哋有 sorry， 但都好似笑住咁樣 sorry，但本身個位根本唔可以過馬路。 其實過路 係 啊，冇過路處就真係唔好過馬路啊，因為有其他車輛喺唔知邊條線行過嚟，你又唔係嗰啲好機警即係一眼關七嗰啲人。 就算機警你都真 係機警都危險 啊， 危險 係 啊。 因为真系基建嚟噶嘛，你虽然刹咗车啫，但系佢都仲会流噶嘛，即系仲会有少少前有速度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呢一排咧，讲真的真系多咗人，我见到有多啲外国嘅朋友啦，唔系净系话内地定系乜嘢吓，因为喺唔同嘅地方咧少咗啲围栏。有啲系攞走咗咁样啊嘛，之前被攞走咗， 而家围咗啲橙色线 啫嘛。但有啲咧冇围到啊，变咗譬如我见到喺铜锣湾，我有个地方就等巴士嘅咁样，即系都系嗰个大百货公司门口嗰头附近啦。佢本身咧，你有一个地方咧，你就可以过马路过到呢个电车站嘅。你知电车站就 喺 成条马路嘅中间噶啦，系啦。但 系 佢而家咧有啲围栏咧就攞走咗，亦都冇嗰啲胶条啊去封住嘅话咧，有啲外国嘅朋友唔知道啊，以为嗰啲位置就可以过马路，因为平时有围栏你就会知道哦，咁我搵红绿灯位啦，咁就冇咗呢啲位置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其实真心危险咗好多。 系咁啊，所以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有。啲乜嘢情况你觉得喂唔好咁啦，你真係咁样好危险㗎，即係我哋老真老嬲啊，希望大家可以呢借个电话可以宣示下，电话号码 1872388， 司机大佬大家好。 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酷热，糖可苦涩，难跟它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祝你心里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原谅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文嘅新歌《最后的信仰》，电话号码。 但呢个我觉得劲啊，真系有一个嘅主持咧，佢块面太瘦，搞到连 headphone 都戴唔到，真系实在令到阿天有啲嬲，系咪？ 唔系啊，头细啫。 OK， 电话号码1872388，究竟喺路面上面司机大佬嘅你咧，或者行人路上嘅你咧，有啲咩觉得呢啲情况，你觉得真系好嬲猪啊？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唞一口气，等你发泄下。Okay? 好多电话啊，即刻嚟啦！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点称呼？ 你好， 吴师傅。 是 你好啊，吴师傅。 Hello， 有学仪有阿天阿祖喺度啊，你系咩状况啊？ 有啲咩激气嘢啊？ 大家好。 系 系啊，有啲咩状况系咯？ 我哋咧就揸呢、這个旅游巴嘅， 系司机大佬。 但系好多时咧，嗰啲咧比较揸比较细架嘅车嘅人嘅司机或者车主咧，佢系唔会明白我哋咧。佢哋睇嘅地方轉彎嘅位咧，同我哋轉彎嘅位咧係唔同嘅，因為佢嗰個角度睇佢嗰個佢架車過到，就覺得你架車都過到。其實亦都試過就係話，去到等佢打電話俾佢，佢留咗電話噃，打電話俾佢咧，佢竟然話我喺銅鑼灣。 哇！即系去咗第二个地区， 系啦，佢唔喺度架车摆 咁 咗佢， 咁都得意思， 等等等等等等头先至可以等到佢翻嚟。睇下嚟到都冇扶，唔敢拖车， 点解唔够胆拖啊？ 点解唔拖得咧？佢真系阻住人。 基本上佢有应你啊嘛。 哦， 即系有应就唔拖得噶。哦，佢话佢赶紧翻嚟， 系啊， 就必定要等埋佢啊。 哇！真系离谱， 浪费大家时间。 你有冇记得当下子你喺边一区啊？即系佢塞住你嘅 时候， 筲箕湾， 筲箕湾拍低咗架车，走咗去铜锣湾， 真系晒。 哇！ 我明白你点解火啊？我哋三个听到都 即刻火， 冇得嬲啊！其实系好无奈到系点样咧？因为我哋架车咁大架咧， 系 喐唔到。 有一样嘢咧，就话一啲窄，啲路又好窄咧， 系 得两边都摆晒车咧，我哋架车真系好难。 喂，真系咁褪后都唔得系咪啊？即系褪后都走唔到。 咁单程路嚟噶啦，你 单程路系啊，真系卡，真系被卡。咁当下子你有啲咩要负责？我想问下，当即系吉车嚟嘅，定系 有冇影响到你嘅工作啊？咁样 车住小朋友啦。 哎呀， 啲小朋友就开心啦。如果系翻学咧，小朋友就好开心嘅，因为唔使咁快翻。 迟啲。 如果系放学嘅话，阻住我睇电视啊。 最惨，我哋去到每一个地方，啲家长都话：你哋做乜嘢今日咁？ 系啊，家长喺嗰啲点度等紧。 咁 呢个 家长 最 担心嘅啲小朋友， 佢哋会担心安全。即系你谂下，即系一个人你乱咁泊车，其实原来连带关 系 可以去 到 咁 多人。 好，俾吴师傅去讲一句奉劝一啲咩咧？同各位细车仔。 一啲揸啲细车、细架车嘅司机或者车主咧，即系要顾及下人哋一架好庞大嘅车嘅时候，要转一个弯或者要过一条路嘅时候咧，系非常之艰难同埋辛苦嘅。 系 好， 将心比己啦， 将心比己。 我哋已经无奈嘅时候咧，只有等。 系啊，明白。 即系调翻转到自己系咁样嘅时候，会点样咧？ 阿师傅，你唔多啲发生噶系嘛？即系有一次已经好够啦。 依家好犀利，因为自从都可以咁讲啦，因为市面上。比较远嘅时候咧，要去做呢啲嘢嘅執法人员咧，其实真系好忙。 O、okay, K， 明白。 佢有少即系， 我都有听到人谂住搏一搏嘅，警察好忙，跟住就小抄牌咁样， 为咗方便自己。 咗同埋咧赶咧。呢头赶佢咪转头咪又翻翻嚟 咯。Okay, 为咗方便自己搞到人哋嘅，咁咪唔好啦。 希望唔会再有啲事发生喺吴师傅身上面，或者其他大型车嘅身上面啦吓。 多谢晒你嘅电话， 多谢吴师傅。 下次要路过嗰啲用得噶嘛。 系啊 ，OK， 好，系大家即系互相听，拜拜 ，thank you。唞口气，我见到佢都舒服，心情舒畅咗。 最后边个拜拜都开心咗。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 ，Hello， 你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颜先生。 系， 你好，颜生， 各位主持好， 早晨好。 系啊，有咩要火一火啊？你又 唔系火嘅，譬如有时揸车，我揸私家车嘅， 系 咁咧，每日都揸车翻工。咁有时即系其实咧，我留意咗好耐啦，嗰啲巴士司机啊、小巴司机啊，好中意中途上落客咧，佢就特登唔埋站嘅，明明有个站，即系可以 cut 到最左线停嘅，佢就特登骑住中间线。跟住后面啲车咧，譬如喺后面咧，就即刻要停晒，让佢慢慢上落客。 会唔会嘅站头有车阻住佢要停喺中间啊？ 冇噶，好多时都冇噶，佢哋特登骑住嘅。跟住因为佢哋方便走嘅时候咧，后面啲车 即系佢应该 唔使等人哋 让佢啊嘛， 系啊，好多时就系冇人肯让大车，所以佢咧就停喺个巴士站度有啲时间，所以佢就咁样选择咯。 佢特登骑住你条线嘅，跟住中间线佢就想落客。咁啊，变咗后面咪塞死晒咯！ 哎呀，呢啲又系猛嘅，因为佢突然间咁样停咧，后边啲车就要及时有反应啦。 系啊系啊， 如果嚟唔切咧，就真系可能后边一路嚟嘅车咧，就大家石屁股啦。 系啊，你其实 同埋香港啲路短啊嘛，灯口与灯口之间，咁啊变咗有时佢哋啱啱嘅站咧，就系过咗条斑马线或者过咗个灯，咁变咗后边。第二三架车就变咗喺 要等下一次转灯先啦， 中间啦， 停喺旺角嗰度啦， 系啊，咁啊大件事啦， 系啦，抽牌啦， 系啦，跟住啲灯转得又快。跟住咪變咗好尷尬咯，有時 啊會啊會啊呢、這個情況 都係猛嘅，都係猛嘅。不過 有一次因為咁樣轉黃燈，後面快想閃咗一下㗎。 哎呀 真係無辜啊你， 好慘啊！ 喂，扣分仲要扣錢啊！係啊，喂，咁啊嗱，即係咁嘅，我都明白你個苦處嘅，但係車長咧又有佢嘅苦難處。即係如果 有陣時大車又好似好難，即係你拍完一個站好難駛到翻出嚟咁。係 啦，但係如果嗰啲譬如平時行即係嗰個叫做巴士站嘅隔離一線样样巴士车长可能就佢有待改善啦、 啊。我估都真系有咁嘅情况，但好多其实巴士车长咧，佢哋都会即系跟翻住个守则，因为 佢 哋都要埋站先至可以停车嘅咁样。 希望就大家都忍让啦。 啱啊！希望你都好彩啊，唔好再出事啊，颜生啊吓。 好啦 ，OK， 多谢颜生， 拜拜。 听到个电话好唔好啊？争取时间。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我暂时未有， 我未望到啊吓，唔紧要，唔紧要啊吓。 唔系讲起头先嗰个问题咧，即系可能香港人 颜生嗰个 系啊，因为大家都心急啊，分秒必争啊嘛，个个都赶时间，咁啊，所以咧，喺揸车方面咧，其实咧，个个都赶头赶命咁样啊，但系就忽略咗咧安全呢个问题。 我成日觉得咧，凡事喺路面上面嘅状况咧，只需要四个字：将心比己。其实你都想下一次，大家咪要即系一人一条线，即系你譬如去隧道口嗰啲咧， 系啊，cut 线， 其实 cut 线嗰啲一人一架咪得咯，你永远都想。又要人哋让你，你又唔去让人，呢、這个世界咧冇啲嘢系咁唔公平。 嗱，因为我已经学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路都系得一条啫，唔系你行就我行噶啦，你行你咁心急，你行先， 俾你先，俾你先， 俾你先，俾你先，反正去到灯口大家都系要停噶啦。 呢、這个啱啊，呢、這个真喎。 所以其实咧，首先你上到司机位揸车嘅时候咧、即系好似我呢啲叫驾驶者咧。首先要自己嗰个心态啊，要心平气和。 上车，深呼吸，唞唞大气先。希望今日路路畅通，大家都互相忍让。 我觉得呢一个紧要啊，即系揸车嘅时候自己吸一啖气， 平衡自己个情绪。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 keep 住嗰团火咧，即系唉。 我最紧要系咩？我最紧要安全到达我想去嘅地方啫嘛。 啱啊， 呢个真 系咪？ 系啊，即系所以有时咧，我成日见到啲嘭嘭声嗰啲跑车咧。咁你行快做乜啫？灯位你咪有一样要停，咁、你话好伤车噶。 你哋两个讲到咁平和，我唔知道你哋揸紧车嗰阵时遇到呢啲情况系咪真系咁平和 嘅？冇他嘅，自己闹下咪算咯，对住空气，即系辛苦啲空气成日听。 话晒我两个，你哋两个揸车我都坐过，系咪？哎呀，真系。好，我哋而家听一次咧，十二点半新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裁定参选区议会提名无效，成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唯一未能够入闸的参选人。选举主任蔡亮说，在考虑提名是否有效的时候，已经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指出黄之锋显然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黄之锋强烈谴责政府政治篩選剝奪他的參選權，反映選舉主任淪為思想警察。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关北京有意撤换佢嘅报道嘅时候话，唔会评论揣测性报道。佢留意到外交部有澄清，话有关嘅报道系别有用心嘅谣言。佢强调中央政府一直以嚟都支持佢作为特首处理现时嘅暴力事件。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亦都被问到对于有批评话佢同勇武派人士会面，林郑月娥话自从政府展开同社会对话之后，有不同嘅形式，包括系公开或者小组深度对话。但佢话并冇同勇武人士，即系暴力冲击破坏社会嘅人士作深度对话。佢话虽然对话之前唔会问对方嘅立场，但佢可以确定冇同勇武人士会面。出席者亦都冇讲做过嗰啲嘅勇武者行为。昨日在警方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打断警方代表发言，抗议警方阻碍新闻工作者采访。记协执委陈朗星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记者本来不应该担当新闻主角，但警方连月来阻碍记者采访，记协执委理解前线记者的不满。在记者会上抗议的记者叶嘉文接受《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同行家有讨论过相关行动，但部分的记者可能有包袱而未能够参与，而他作为自由记者没有承受太大压力。他说抗议之后虽然被警方赶离场，但已经清晰向外界表达信息。陈朗星又说，过往雨伞运动等大型活动期间，警方同记协有就采访安排保持沟通，但今次反修例示威活动至今，双方已经有四个月没有会面，而现场记者即使配合警方执法亦都被驱赶，甚至有警员称现场的记者为黑媒，形容警媒关系跌至冰点。有报道指，美国计划禁止受资助的电信商购买中国电信商华为和中兴产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在11月投票，将会决定是不是将华为和中兴标签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85亿美元的政府项目资金通用服务基金补贴购买这两间公司的设备或者服务。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有计划要求指定的美国农村电信营运商移除或者更换华为或者中兴的产品，当局会设立补偿计划，弥补营运商更换设备的成本。报道说，华为和中兴有30日可以上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4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44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7.6跌4.4，平安好医生57.2跌1.45，盈富基金27.75跌5仙，美团点评91.95跌1.75，友邦保险77.15跌3.5，汇丰控股59.3系跌9.5，中国平安91.35升2.5，建设银行6.33升2仙。小米集团8.89系跌3毫，港交所241.4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5，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6，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2点，升94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8美元，卖出1,49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安仔陈建安。有压力呢都不要掂大麻啦，应该去做运动，去跳舞，去培养一些健康的兴趣，建立一些正面价值观，才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困难。企硬不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不要掂。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天儿，我想成为城市规划嘅一员，照亮呢个城市啊！ 波盛要照亮呢个城市，最需要嘅唔系你，而系各种各样嘅户外同公共照明系统。 即系咩啊？ 即系你出街见到嘅街灯、广告招牌灯，又或者去剧院嘅紧急指示灯。一个城市需要好多唔同嘅照明系统噶。 咁睇嚟，10月29至11月1日嘅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我呢个未来城市规划师都要去参考下啦。 想知道更多 TV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 TVC Hotline。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公屋快活人》广播剧，现在开始。 两位细佬，早几日我就收到房署派嚟嘅入息及资产申报表，今日叫你两个嚟饮嘢咧，其实就系有啲嘢想同你哋倾下嘅。 唉，家姐，我都估到你有嘢想同我哋倾噶啦，不过咧就估唔到你咁早叫我哋咯。 阿姑啊，乜你咁马后炮嘅？如果你真系估到嘅话，不如你讲埋家姐嗰份啊。 唉，你收声啦！你系我哋三个之中最细噶，你有咩资格咁恶啊？ 咩抵得？ 你两个都收声，唔好吵。其实咁嘅，最近咧我升个职，加咗人工，咁计埋我今年收嗰啲佣金同埋花红咧，我相信我哋一家人嘅收入过咗入息限额，要交双倍租，又或者， 唉，我上年毕业嘅，早几个月咧开始搵到份长工，每个月咧都有20000蚊嘅，咁加埋系咪就已经爆咗额咧？ 我啊仲有几年大学 hea， 每个月 part time 嗰度少少收入嘅啫，呢啲嘢唔关我事啊！ 你唔好谂住唔关你事啊！我哋一家人啊，会俾房署收翻间屋冇得住啊！到时啊，你瞓街都似。 唉，计落，如果真系加埋你嗰20000蚊咧，我哋啊真系过晒额噶啦，要交翻间公屋出嚟。你哋两个话点算好啊？ 喂，细佬，你咁醒，快啲帮手谂下有啲咩办法啦。 好简单啫，去部资料咪得咯。嗱，家姐你就唔好写你自己咁高人工，阿哥你又写自己未搵到工，咁啊冇嘢做冇收入啦，咁咪解决到咯。 得唔得噶？ 系咪真系得噶？ 写落去啫嘛，边有人真系 check 噶？ 哇，喺你哋啊想少报同埋唔报收入啊，咁样做啊唔啱噶。 喂阿哥，关你咩事啊？有着数唔攞咪好笨？ 去报资料咧，譬如入息啦、资产、婚姻又或者家庭状况呢吓，都系滥用公屋嘅行为，房屋署啊 check 得可紧噶。 啊，而且啊，去报资料啊，亦触犯法例噶，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50000蚊同埋监禁6个月，千祈咪事。 公共房屋系社会宝贵嘅资源嚟噶，必须要善用同埋合理编配俾真正有需要嘅人士。 既然啊，你哋一家人嗰啲经济环境好咗咯，交多少少租金都好应该啊！一唔系去凑居屋啦，或者买间私人楼做下业主咁，交翻间公屋啊，俾有需要嘅人啊嘛！ 你哋啱 ，sorry， 我哋知错啦，我哋唔敢以身试法啦。 房屋署咧一直致力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噶，并且会严正处理每一个滥用公屋个案。 总之要记住，守护公屋资源，人人有责，大家千祈唔好滥用公屋啊！ 公屋快活人系由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黄天怡、波盛、方子豪联合演出。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举报滥用公屋行为可以致电27122712，或者去到房委会网页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一切资料绝对保密。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系啊，公屋快活人啊，我哋有好多快活人。系啊，而家我哋有风骚快活人。 系啊，仲有同行抗毒快活人啊。系啊，系啊，好，报个天气先咧。 而家嘅气温咧就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64%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嗱，即系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多数都都系租住酒店啦。诶，好少可我哋啲咁嘅年纪去租住呢个青年旅社嘅，系咪？咁啊， 过咗个阶段， 过晒啦。有冇试过啊？ 冇。 都冇啊，我都冇，就算有咁嘅年纪就都冇事过， 冇咁嘅道行。 唔系因为出去去玩咧，希望真系可以去享受， 系 咪？嗱，咁你哋实会拣酒店啊？咁酒店而家个网站好丰富，俾晒你睇间酒店系咩样子嘅。 系 有冇发现十间九间嘅酒店房，佢嗰个厕所都系透明噶？ 越嚟越多，呢個係真嘅，越嚟越多。 但係我又去過一啲嗰個廁所透明玻璃咧，佢係有得撳掣，然後佢就變咗磨砂嘅。 係啦， 係啦，係啦，即係佢有功能嘅，即係大多數咧，佢都係透明嘅。咁即係你撳唔撳掣，拉唔拉個簾落嚟，或者撳唔撳掣變磨砂嘅啫，係咪？ 色隨磚變。 係啦，咁有冇諗過點解佢係要透明嘅咧？點解透明度咁高嘅咧？要赤裸裸俾你睇曬嘅咧？ 我覺得係增加多啲個空間感咯，因為其實啲房好多時候咧，即係細咗，就算你見到而家咧，我哋香港嗰啲樓都一樣啦，即係農屋一樣咁噶嘛。即係你變咗少咗嘅話咧，咁就好似啊個感覺好似咧 通爽啲， 通爽啲，大 睇落去闊落啲咁樣， 有冇咁嘅感覺啊？ 都有嘅， 都有個。 另外就係可能因為希望你喺酒店住嘅時候，同喺屋企個感覺完全唔同啦，係啊。即系成个感觉，你好似啊去咗第二个地方，呢个地方好陌生啊！哇，有玻璃墙啊，透明噶，同屋企唔同噶咁。 哇，老婆，屋企冇呢个玻璃墙嘅，你系咪冲个凉俾我睇啊？ 系啦，系啊，嗱呢个冲个凉俾你睇嘅时候，系咪佢主打嘅咧？你觉得？ 我谂系增加大家嘅情趣嘅， 增唔增加得到啊？ 都會 有嘅， 係咪唔同啊嘛？凡事要揾啲新意噶嘛。 嗱，通常你去得旅行，一係就兩個一對情侶啦，一係就兩夫婦啦，又或者可能 兩一班朋友增加另外嘅情趣。係 啊，一班朋友，如果係朋友，即係兩個女仔就拉鏈啦，係啦，遮住佢啦。 咁其實咧，間即係其實係有嘅，即係頭先咧，你哋所講嘅一啲嘅目的咧， 係 嗰個原因咧，嗰個廁所個透明度咁高咧，係真係佢真係有啲原因俾我嘅，唔使。我嘅，我知道，我而家开翻嚟啦，系啊，又自己中毒啦。咁咧，佢真系有功能嘅，个厕所去透明嘅。咁咧，佢话咧，嗱，第一，佢就真系咧，俾大家去喺个好。 浪漫嘅气氛， 系啦， 增加浪漫气氛， 制造多啲嘅情趣俾一啲叫做夫妇啦，希望就喺有啲另外，因为屋企真系唔会有咁噶嘛。 你啱啱去完旅行有冇住酒店啊？ 有住酒店。 十个月后使唔使恭喜你啊？ 几时都可以恭喜嘅，讲恭喜说话系咪先？ 系啊，冇人嫌多嘅， 咪就系咯，系你而家恭喜我都冇问题啊！ 唉、哎，你咁讲，我真系恭喜你啦，天！ 几时恭喜都得，系啦。咁啊，即系真系会增加呢个叫做夫妇嗰个叫系啦， 开心指数啊， 开心指数，系啦。咁啊，当然有啲夫妇唔中意嘅，咁你咪拉链咯，系咪先？咁第二咧，佢话咧增加个透明度咧，嗰个叫做空间感咧，又真系有喺度嘅， 系， 因为咧佢有好多镜喺度啊嘛，咁佢就话有透明啦，咁希望咧就俾你个感觉到啊，佢间酒店房咧都几大下 嘅，宽敞嘅感觉， 系啦，咁就俾你呢个感觉。第三，佢话咧都有功能嘅， 咩咧？ 第三佢就话咧，你去到一个咁陌生嘅地方去瞓咧，好多时啲人咧都会中意着灯噶嘛，佢话但系如果你着哦，你即系去咗边度，你都可以 一定要黑麻麻我先瞓到 嘅。OK， 咁啊好啦，你咧吓。 我有少少夜灯咯，即系点都你有阵时半夜醒咗都会睇到下个环境。 系啦，咁佢就话呢一个透明玻璃嗰个厕所咧，你通常咧同熄咗个房间里面个灯啊嘛，咁你就会开厕所个灯啊嘛。咁佢话呢透明度咧就可以咧即系 光啊柔和啲， 系啦，即系冇咁强烈咧，咁但系又希望有少少叫安全感啦，希望知道咩事啊嘅时候咧，嗰、个透光到佢话喺度有嘅、即系佢又有功能啦。啊，第四 仲有 啊，有啊，有第四。咁第四佢就系话咧，因为你有时真系有细蚊仔噶嘛，或者你真系一支公嘅话，佢话你咁样就可以一眼就观察睇下你间房 有冇其他人喺度，或者鬼啊？ 就算有， 有冇危险？ 因为就算有人 咁多人喺我间房 間，当然啦，你咁私隐嘅时候，但系你都起码知道有啲咩事发生啊嘛，咁样。咁佢话呢个都系一个安全意识嘅原因嚟嘅，咁、 因为有阵时候我都知道嘅，有啲朋友如果你住酒店嘅时候咧，未必会选择咧就熄晒成间房嘅灯，可能咧就留翻厕所灯。就算你半夜要去厕所嘅话咧，你都容易啲揾。如果唔系你黑麻麻你喺度拍个掣，你可能拍一世你都拍唔到噶。 突然间嘭嘭声开晒成间房，有个大总掣噶嘛。 跟住隔篱嗰个仔喺度做咩啊？咁样铜锣湾咩而家咁样？ 系啊系啊。咁跟住佢就话咁样，你就可以一眼观测，可以留意到啲咩事情发生。就算唔好话咩有冇人入嚟啊，可能你即系煲紧一啲嘢，我唔知吓，即系可能有啲火，你又唔知乜嘢都唔知。佢话啊，呢、這个透明度系可以俾大家睇到啦。仲有 添啊， 系啊，真系 多 系咯，我唔知道。 佢终于赚到个厕所透明咧，系咁好， 系一件非常之好 嘅事。 跟住佢就话啦，呢个最后一样啦。咁佢就话咧，嗱，因为由于咧你透咗光啦，咁咧你好有意识地咧，哦，其实厕所嘅光都够照间房间啦，咁你就会悭翻喺房里面嘅电咁。佢嗰個酒店就會唔使用咁多電啊嘛， 哦，咁都環保咗， 即係環保咗。佢話環保咗㗎，佢話因為呢個透光嘅情況咧，咁佢話咁喂一間房間可以透光咁多，咁你一座嘅酒店嘅時候，佢就慳咗好多電㗎啦。咁所以佢話呢個即係透明嘅廁所咧，個功能性原來係好大嘅。 哦，咁啊又真係經一事又長一智啊，又學多咗嘢啊，再一智都走出嚟。 我覺得幾好。 不過我就有個習慣喺酒店房咧，我就日頭都唔開燈嘅，拉開個窗簾。 因为佢哋通常个窗都会系比较大嘅咁样， 有窗嗰啲就好咯，但系有啲系对住对面大厦，就好似好即系 都有窗嘅， 有窗纱噶嘛， 系。 喂，但系咧，我想话题外话咧，我好想话，有冇试过遇到一啲咧，即系得个靓字嘅厕所咧？ 即系唔实用嘅， 唔实用， 要洗到衫啊！即系点为之实用？我想问一个厕所， 都系个马桶嘅啫。 咩嘅问题系啊？唔系啊 ？OK， 实唔实用系咪咁讲咧？即系永远咧嗰个叫做企缸，唔系讲紧浴缸吓，永远都系流水流到出面一滩水嘅嗰啲咁样嘅厕所。 有啊，肯定有。 即系或者洗面嗰个盘咧，嗰个叫做水龙头同埋嗰个星盘咧，你 揾唔啱嘅。 我试过住一个酒店咧，佢系唔系企嘅，即系浴缸嚟嘅，浴缸嚟嘅咁样。但系咧，佢平時即係我哋屋企嘅話，可能你會有個趟門啦，或者會有嗰啲浴簾咁樣啦。佢又懶形咁樣 嘅 喎，半塊玻璃係啦，佢係半塊玻璃，跟住咧就大約係就攔住咗咧，就係近嗰個花灑嗰個位置。但係你一樣都係彈到周圍係，我都覺得呢個係把鬼嘅設計嚟嘅喎，做咩鬼嘢啫咁樣？係除非你真係瞓喺度浸浴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會彈到周圍係。嗰半塊玻璃都唔知攞嚟做咩。 我咧試過去一間咧，佢攔。 系嘢咁咧，就系成个啲好罗马式嗰啲浴缸咁咧，有埋脚嗰啲啊，系啊， 有离地嗰啲， 系离地嗰啲，唔系贴墙，唔系镶喺个墙嗰啲，咁好靓啊！ 喺个中间位置 咁样，跟住佢个水龙头咧，又唔可以贴得佢嗰个缸太近，咁咧你个水龙头， 即系你想浸浴嘅时候就流到一地都系啦， 唔系去开水喉， 开水开都开水嘅，即系因为佢嗱，如果系成组件嵌入去嗰啲咧，咁你通常嗰个花洒就会喺个墙嗰度，咁咪 OK 要顺理成章啦，你唔会弹到周围一系啦。但系问题系佢嗰个系离地噶嘛，嗰个浴缸，跟住嗰支叫水管咧又系离地咧，一开嘅时候咧，佢系途经，即系如果你山水嘅时候，佢系会途经嗰条罅就会滴晒落地下嗰度咯，同埋佢冇窗帘嘅，唔系冇浴帘嘅，因为佢要你懒靓嘅，懒系 嗰啲 俾出浴， 俾个浴帘你遮鬼住晒，人哋嘅设计嚟噶嘛， 你个设计都要实用先得， 问题湿晒咯， 真系激死。 仲有嗰啲叫做叫做企缸咧，嗰啲门咧，真系把鬼得紧要。 嗱，好多 啦，漏水漏到出面， 你唔好话嗱，闩咗门之后佢有块胶噶嘛，嗰个胶咧有阵时咧系 日久失修， 唔实嘅，黐唔实嘅，跟住地下嗰一块胶先至激死你。你冲完凉咧，嗰啲水咧漏到成个厕所嘅地下都系。 系 咁咧，你一踩出去咧就哇又湿晒， 系啊， 同埋好容易会跣啊。有阵时佢哋好靓噶嘛，嗰啲街砖地板啊，其实嗰啲都好鬼死危险。 真系搭到你摊摊。 系， 所以咧奉劝咧，真系。设计嗰啲厕所嘅朋友，尤其是嗰个浴缸个位置，真系设计得好啲，唔好漏水系最紧要咯。系靓，我都知道要靓嘅，但系唔好漏水啊。 独个人，独个人起舞，恋爱如在数眉毛，为某人，为某人苦恼，柜里藏万套长袍。买旧裤草，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纹图。明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度锁好，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 一对一有叶巧林的新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波成 你是时候减费啦。 唉，天儿我都想啊，所以咧我揾紧有咩课程啱读，要增值自己啊嘛。 读多啲书是好事嚟嘅，但是我讲紧嘅系随住与日俱增嘅废物量同埋碳足迹，推动减费同埋节能，成为我哋需要优先处理嘅环保问题啊。 哦，爱护地球人人有责啊嘛，所以咧我10月30日至到11月2日都会去亚洲国际博览馆参观国际环保博览啊，你都会去啊？可 会啊，我知今届嘅主题就系减碳减废，创科创新，会展示嚟自香港、中国内地、亚洲以至全球环保科技界嘅各种环保产品同埋技术，特别系废物管理同埋能源效益嘅方案。 我知仲可以睇到好多最新嘅环保技术噶，例如系空气净化系统、电动货车、纳米科技同埋检测仪器等等。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嘅角色叫做苏蝶。 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助，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 话今次嘅歌曲咧就系由佢喺剧集入边饰演嘅角色苏蝶出发嘅，讲嘅系对方对爱情嘅执着。 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 作曲林家谦，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魏景云，加上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每段爱还是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仲有少少时间啦，你想讲咩啊？ 仲有少少时间，我哋都仲有少少时间做少嘢。 系啊，有啲听众咧喺我哋网上面留言咯，系咪啊？ 系啊，有好多咧就司机大佬啊，我哋今日头先就讲到咧喺马路上面令你一啲会火嘅嘢啊，譬如阿 Sam 咧就咁讲嘅，喂，分享两件事啊。 系 湾仔庄士敦道十字路口啊，吓，你试过咧就睇住两架嘅中港牌七人车， 系 明明两个路口已经系红灯噶啦。佢可以大胆到连续冲咗两口红灯去转弯， 哇！真系好离谱啊！我想问有冇影低佢，或者记低佢嘅车牌，跟住记晒时地人咧，跟住去告，即系叫做即系报警人。 但系冲红灯嗰个位有冇相机？应该冇。 唔知道，阿 Sam 就冇讲到啦。咁啊，庄士敦道都好多十字路口，又唔知边一个，但系嗰边其实都多嗰啲， 有多人过马路， 真系好危险。连续两口红灯，真系大胆啊！但阿 Sam 咧，佢系好幸运嘅，仲见到有唔同嘅遭遇嘅。佢话咧，原来香港仔啊，对佢嚟讲咧，有一个叫做死亡停车位，就喺呢个街市外面，我就知系边一个位置嘅，即系香港仔街市外面啊。佢话好多自私精咧，会揸架车咧就去到嗰度泊低架车，就去买嘢。跟住呢啲巴士咧就唔够位转入呢个香港仔，就你会令到咧香港仔一直咧就哇条龙就排到去黄竹坑嗰度噶啦，佢话呢两个月咧发生咗几次啦， 哎呀， 即系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另外咧阿迪咧都会咁讲，佢话近排咧警察可能好忙啊，唔得闲抄牌啊，搞到啲违例泊车好离谱啊， 好严重系咪啊？唔系喎，嗰次阿胡仔先话成架车仔系特登嚟抄牌，我哋就话系可能 我嗰头都见到有嘅， 其实都分工嘅，除咗警察好忙之外，其实我哋仲有咖啡人噶嘛， 系 我哋交通督导员。 佢话咧，平时咧佢屋苑咧出面有大路嗰啲嗰支灯咧，要靠地下感应有车停咧，先至会转灯嘅。电单车咧，即系太大量啊，都未必会感应到啊。而家嗰啲车咧就泊到去个灯口位度，好多的士大佬啦，唔知道啊，踩唔到个感应器咧，好多时候咧就塞咗几架车个灯口度，搞到出入都被顶住咗咁样咯。佢话希望大家违泊都要顾及其他人嘅感受啊，咁样啊。系啊，嗱呢两日咧真系多谢晒学儿同我哋一齐开咪啦。 唔 之后好快又见噶啦吓。 系啊，好啊。 Thank you， 拜拜。